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我唔怕冻，今日冬至食好餸，我系小张张。 冬至快乐，希望大家今日都开开心心、齐齐整整，打个边炉。 哇， 我系小睿睿， 铺世欢腾，救住香港，大地接他君王。今日好有圣诞气氛，因为一早收到好多圣诞礼物。 冇错， 系因为咧就系、 是、 你抢，你系抢翻嚟嘅。其实你不如同我哋讲清楚。 今朝好开心， 都系抢翻嚟嘅。 我纠正，今朝好开心。 呢个都系抢翻嚟。 一早， 佢今日你知唔知抢劫民女？ 一早抢咗好多，好多 作奸犯科，岂有此理？我唔讲你都唔得，你讲。你抢 嗰 啲咩翻嚟？ 喺同事嗰度攞 抢咗 饼仔、朱古力仔， 我唔知系咩嚟噶。 嗰啲应该系嗰啲软糖嚟嘅， 系 啦，一条软糖， 系啊， 系啦， 好准又开心。 冇错，同埋今朝一早做嘅话咧，就已经有一啲好靓嘅朱古力， 系啦，开心开心， 大家 圣诞快乐。 三小时嘅节目马上开始啊！我哋叫风骚快活人啦，今日记住啊，大点唱喺十二点半开始，可以提早登记嘅。 圣诞点唱 ，Yeah， 我哋 Merry Christmas。 好开心，好 一齐跳舞先。 我已经冇瞓啦，但系我一个人。 我话俾你听，今日下昼我去扫货。 伤心的酒灌进了心里，落座斗室的一角。天真的心意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似一片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 白跳舞女郎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啊，吓冬至呢个风骚爆人啊，都系比较冻嘅天气，十度嘅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53%，我谂咧不同嘅地区有不同嘅气温。今日有个朋友 send 俾我张相，佢话行过球场见到写住3度，哇，就嚟落雪嘅阴哥。 天文台录得最低是 8.6 度，亦都入冬以来最低纪录吓。一个冰冻但系好温暖嘅冬至。有冇拍档今朝有冇起身嘅时候咧？有做同平时有啲咩特别咧？譬如话起身嘅时候，哇，觉得非常之冻，马上立件口褛，定系即刻 check 个 temperature 而家几多度啊？ 我答你唔到，因为我琴晚瞓唔到觉。 啊，全晚啊！ 因为我太兴奋， 系、哦、啦， 系因为琴晚咧，我睇咗有一个非常之好睇嘅一个舞台剧，其实应该严格啲嚟讲嘅话，应该系 音乐剧， 音乐剧冇错。咁重要嘅就系我第一次去西九文化中心嘅戏曲中心。 哇！ 我真系觉得哇，好靓，好 grand， 好开心。 觉得有冇自己好似升呢咁？ 绝对有。我喺嗰度嘅话咧，我唔舍得走，我本身谂住佢走去食碗面， 即系感染下啲 文化气息。 系啊， 知啊， 明啊。 我有时都会咁噶嘛。 我知啊， 原來有個咁即係咁靚嘅地方，我真係好可惜，我冇去嗰、那個，我冇去個戲曲中心咯。咁、所以我琴日就早咗少少時間去咧，仲要係咁樣嘅温度，咁樣嘅感覺，你係好期待一套。 你行到入去好似好巴閉咁嘅啦， 好巴閉，已經有人即刻嚟問我，咁佢就佢認到我喎，佢係李小姐，你嚟做乜嘢啊？咁我當然説明來由啦。咁佢就話哦，要去攞飛嗰度未開，佢話你不如喺附近嗰度咧，即係去揾啲地方去飲下嘢先啦。咁樣係咪好？好 好 啊，所以我就系我想赞一赞嘅就系戏曲中心同埋文化即系西九文化嗰一边，系好值得要多啲去啊，要多啲去啊，去睇表演也好，或者去嗰度即系感受一下一啲即系系咯，我哋 氛围， 我哋嘅城市有一啲咁靓 嘅 地 方， 唔系咯，唔好再讲咩文化沙漠啦， 冇啲咁嘅事， 系啊，几好啊， 咁仲有你，琴日你亦都见到嘅就系话喺个观众当中系乜嘢人都有， 你啲后生仔多唔多？ 后生仔都有， 小朋友 都有，小朋友都有，当然佢有一个年龄嘅限制啦，咁但系你见到嗰啲都系好细个，就系妈。媽咪帶去睇 哦，喂呢啲 重要一樣嘅犀利就係、是、洗手間嘅時候咧，佢哋喺裏面度唱緊歌，當然唔係唱頭先之我哋睇嘅嗰套歌，我諗相信佢應該係學唱歌嘅，咁、我哋好開心咁樣喺個洗手間度唱歌，係啊，唱啲聖誕歌咁樣，我就一齊出去咯。我就好中意有時早啲去一啲咁嘅場地嗰度去睇下嘅就係、是、唔同嘅人民風景嘅，有啲咩人嚟睇咧，佢哋有啲咩嘅心情咧，有啲咩類型嘅人嘅話咧，你有時睇埋。嘅话系可以写片段人间、 你知唔知啊？你落去下边有个商场咧食嘢咧，佢其实有啲广播嘅。譬如话你坐喺度食嘢咧，佢跟住话喺个中心，譬如话八点嗰个而家开始入场， 即系提醒你 系啊，好正噶， 好似外国系咁样啦。 咁你喂差唔多啦，咁啊跟住上去。 喂，呢样几好， 有时唔知喎。 你食下嘢先。 喂，我哋成日去文化中心噶 ，come on， 你唔知啊？ 你喺度扮嘢 啦嘛？点解你去完都咁冇文化？ 咩啊？ 唔系我净系食嘢啫。 问其长 远， 问其长。食嘢我觉得都好。 系啊，好开心啊！ 同埋就有一个位咧，真系可以打卡位嚟嘅。我上到去应该系大剧院嗰个位置嗰度啦。唔系，未上去，喺下边嗰个位置嗰度。咁我要搭呢个 lift 要上四楼。喺嗰个位嗰度，我望一望，哇！点解咁多人会企咗喺嗰边嘅？咁啊，梗系会白下先啦。原来嗰个位嘅系影对面海嘅灯饰，系 最 靓， 即系有打卡位啦， 打卡 正啊，正啊！ 哇！冇啊！我真系好开心，即系成个经验系好开心。 咁你有冇打翻张卡啊？ 我有啊，我有写，我就唔影自己，影自己我就自己会 跳。你原来自己知噶？ 我不嬲都知。 你冇俾位佢 知嘅咩？ 我知啊， 俾位。 系啊，咁佢唔知佢自己都有呢个情况。 我知。 我点解问你有冇影过相分两下？ 你明唔明啊？由你度学翻嚟。 原来我就系你面镜子，我就系你嘅 mirror， 你就我嘅镜仔。 好，未翻未翻，都好啊，有个职位。 点解咁问我？ 唔系，我想分享下睇下啫。 系啊，有，我有影咗嗰张相，我觉得好靓咯。 西戏曲中心嗰度真系 好 靓，同埋好方便。 冇错， 系嗱，大家记住喺佐敦站出就最方便。 你今日同我讲，我唔知你噏乜嘢，即系咩喺边度唔好出，唔好喺边度出啊？ 唔好响九龙。九龙站行到好远好远好远，因为我哋成日蒲嗰度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哋未去过 九龙站，有咩蒲？有猪肠粉吉啊！你食开嗰啲嘢， 我话俾你听，猪肠粉都系我哋嘅 非遺嚟噶，好似係。 喂，但係小強 唔係我身型。 喺個都市，就算你行好遠，其實 你手快，你手快。 小強細佬行 都危險， 都係一種生活程序嚟嘅。你耐唔耐喺個散步啊？喺呢個地方行、啊。 我知嗱，因為嗰度咧，如果你講步行咧，其實唔好行嘅，因為又高去落翻斜， 係 啊，同埋冇嘢睇。特別咧，你行落去戲曲咧，你一定要趕底氣噶、嗯。哇，仲有十分鐘啦，咁樣啊，唔係即係咁講啊，係啊， 我會提早啲去。 記住如果坐地鐵真係佐敦好快， 佐敦 係 咪？即 係 應該係出 兩步就到啦。 佐敦啫，佐敦站出，明白。因為如果係我嘅話，我諗我會揀九龍站出咯。 係、我試過真係唔好，係 啊， 千祈唔好，好遠好遠好遠，同埋我略嫌嗰度指示唔清晰。 哦， 係啊，所以咧你會好敏感。 你咁叻。 唔好咁講啦， 佢、 啊、 真 係 幾叻㗎！佢有一次，我第一次去 港大嗰度咧， 嗰次都係佢帶我 啊，殺出重圍啊，幾勁啊！ 哥 其實未行過嘅，不過我真係嗰次未行過。 信 我點會去停車場啫？ 我點知你啫？ 我記得嗰次 你跟蹤人哋， 嗰次你迷路啊嘛，跟住有個響有個街啊嘛，有個四眼街， 係啊， 唔係啊嗱，我由嗰度食飯嗰度去佢停車嗰度，我其實都未去。 你真係認住條路係咪啊？即係你去過過程， 我憑 感覺 係 啦、 啊， 就去到揾到佢啦。 咁 係 叻嘅。 有冇留會行一陣留低啲嘢喺個路上邊？即跟翻嗰啲嘢， 你使唔使笑啊？你 唔使嘅呢个，讲问下你啫。 但我笑、啊， 可能你留低咗啲气味咧，系咪？ 咩呢度埋系咁噶嘛？ 十啲十啲 都埋咁样，行一阵留低一 啲米啊！见到噶嘛？系啊， 好 啊，就系咁样咯。 瞓唔到啦，太开心。 我太开心，因为其实你睇到一个就系我哋 精彩嘅演出， 精彩嘅演出，我只可以咁样讲嘅就系完美。你可唔可以俾一個嘢我挑剔？我挑剔唔到。 哇，咁緊要！ 我挑剔唔到，同埋我就好想翻嚟嘅就，我一路睇一路，我就喺度諗緊你，因為我覺得嘅就係你一定要去睇。咁跟住嘅就係你會知道嘅就係裡面嘅就係冇啦，總之你噏得出嘅嘢，可能燈光啊、舞台啊、唱啊、做啊、演啊、劇本啊。導演啊，所有嘅嘢，我覺得都係千錘百煉嘅。咁、你睇到一個咁樣嘅演出嘅話，你係會覺得，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我係會好興奮， 我會啊， 能夠可以參與其中，就算我只不過一個演，我一個 觀 眾啫、 啊， 都 開心啊， 我都覺得好開心， 啊啊啊、 因為係我哋香港。嘅原創嘅一個音樂劇， 啱啊！ 哇，我 因為佢演完就冇噶啦， 同埋我係已經我期待咗好耐，因為一路都買唔到，買唔到飛，一路都買唔到飛。咁跟住我就託啲朋友就即係喺託佢哋， 明白 到最後咩時候我卒之都咩，我就買到飛嗰日，我已經一路都喺度興奮， 仲要係靚位喎，好似 我對住個台， 哇！ 啊、 我好多謝我朋友，真係真係衷心。 呢個聖誕節好開心，有個咁樣。 我覺得其實我哋香港人有好多嘢係可以令到大家即會更加有呢一啲咁樣嘅， 冇錯， 係啊，好、多呢啲咁樣嘅節目 啦，身邊嘅嘢， 冇錯， 係睇多啲，望多啲，交流多啲就有。 我已經好興奮啦，係、咪？ 我睇得出啦。 呢一個時候咁樣，你睇下燈飾，去出去飲杯嘢，行下咁樣咯。 好啊， 係啊， 正。 好开心，喺 一场美丽的圣诞节啦吓！ 你记住要还翻本嘢俾我，我今日攞翻本嘢俾佢睇嘅话，你个抢走。 第二，我睇第一句嘅对白，好嘢。 无数火花疯狂的飞堕，像要争伴随他经过，狂热也是我。因为他是猛火，谁教他双眼如火未能未发一声便燃点起我，用掉我令我心热如火，如炎夏天歌，火红色的天空似是在摇动，他唇边全是火种，高温境界中 字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瑞瑞李丽瑞啊。今年冬至呢，希望妈咪不要再煮饭了，我不会回来吃饭的了。不如这样，我们一起出去吃，等你不用煮得那么辛苦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幸福团圆啊，冬至快乐。咁天气咧真系持续寒冷，咁啊今朝咧即系我度咧得七度啦，咁样吓。咁我相信阿瑞嗰边亦都系一个几寒冷嘅气氛吓。 喂，我修正翻先，有朋友话俾我听咧，唔系佐敦站最近呢个西九，系柯士甸站。 哦， 道歉道歉。 我就觉得吓佐敦好似俾人真系 柯士甸站。 好 嘅， 好， 记住。 多谢多谢修正， 感谢感谢。 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今朝录得最低气温8.6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不少外出市民都着上御寒衣服，在港铁九龙塘站外面，有中学生话着咗羽绒同保暖衣，自己住喺北区，北区较市区冻。有赶翻工嘅市民就话，朝早出门时明显感受到风力较强，今年更加感受到冬至嘅气氛。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家庭医生林永和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温度急剧下跌，增加诱发心血管疾病患者出现血压高等的风险，令到中风几率增加，提醒市民多留意年长家人，尤其独居老人，确定准备好保暖物品。林永和又说，虽然最新数据显示流感和新冠感染个案未至于好多，建议高危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时戴口罩。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調查報告指出，網上拍賣平台 Carousel 因保安漏洞，導致260萬名全球用戶個人資料外泄，包括32萬名香港用戶。公署已經向 Carousel 發出執行通知，私隱專員鐘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違反執行通知屬於刑事罪行，最高罰款50,000元，監禁2年。他建議提高罰則，加大阻嚇性，並建議引入行政罰款機制。如果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個案，公署可以直接罰款。Carousel 去年向公署通報事件，公署一年幾之後完成調查報告。鐘麗玲話：調查要有程序，但係同意有空間再加快。他解釋，曾經5次向平台查詢，對方亦都聘請諮詢顧問公司作獨立評估，公署要等待相關報告，亦都有資料要再澄清，因此花了啲時間。港鐵東鐵線古洞站正在動工，預計2027年完工。港鐵運用創新科技興建呢個新車站，確保施工唔影響現有鐵路運作同節省工序同時間。港鐵北環線項目經理羅迪高話：古洞站係首個興建喺營運中鐵路隧道上嘅車站，為確保現有鐵路行車不受影響，需要密切控制地下水位，並且在古洞站隧道段安装超过200个监控点，实时监控施工期间的状况。罗迪高又说，为配合港铁日常行车和检查工作，晚间只有大约2小时可以在古洞站施工。工程团队利用预制组件等的建筑法，将完成的组件运到工地装嵌，减少现场工序和节省时间。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日前6.2级地震，在青海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1人，仍然有3人失联。海东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目前对失联人员的搜救仍在进行。 另外，地震在甘肃造成大量房屋倒冧或者受损，甘肃有113人遇难，当地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九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0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22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2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13.2升6毫，美团78.75跌9.5，阿里巴巴74元升6.5。盈富基金16.86升8仙，友邦保险67.2升9.5，药明生物27.35跌1.1，新洲国际78.5跌6元，比亚迪股份204.2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3，日元142.44，瑞士法郎0.857，加元1.328，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3204点，升64点。港金报1908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9.7美元，卖出20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有中坏车嘅，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二期对出噶，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二期对出。咁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喺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咁而家管道嘅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就是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就有维修工程需要封闭，经过小心。而家咁多条隧道啦，三条过海隧道咧，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港深西部公路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受较早前的突发事件影响，所有车辆仍然不能够由全锦公路转入去大帽山道。另外在港岛区都是有水管急收，干落道西去中环方向介乎正街至到东边街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最后提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因应时段而调整收费，至于其他车种系全日或一收费，详情可以查阅香港出行 e-app 或者系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万人空巷的尖沙咀 busking 究竟带俾 MC 乜嘢感觉？ 会即系唔多唔少都会有一个牛包啦。我只系觉得啊，我唱歌我开心嗰日，我觉得嗰个自在就翻嚟啦，真系可以暂时抛开歌手嘅称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 爱丽丝看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咁我哋个乐团个名咧就 Amici Sinfonia， 其实 Amici 嘅意思咧系友谊嘅意思，系一个拉丁文嚟嘅，即系我哋嘅初衷啦，就系想联合咁多间要一啲有心嘅 musician， 咁多间要嘅 musician 培养乐手之间嘅友谊。 今个星期有管弦乐团 Amici Sinfonia 即场为大家演奏动人乐章，千祈唔好错过啦！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片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倾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吧，一起企硬不剔嘢。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寒冷嘅天气里边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时都谂下啊？喺呢咁嘅天气咁嘅寒流里边，咩人最辛苦咧？咁样样喺好冻好冻嘅气温，我突然之间谂翻好多年前嘅一个经历，就系咧我嗰时住嗰屋苑咧，佢全日廿四小时咧都要有人咧坐喺嗰个出口嗰度咧 mark 啲车，因为惊人偷车啊嘛，即系你唔知道出嗰个车到底系咪真系个车主，所以咧佢有一个看更咧就坐喺嗰个出嗰个位，但系嗰个位咧系屋苑一个露天嘅即系嘅地方嚟噶，乜嘢都冇遮冇挡嘅。咁咧喺好冻嘅天气，我好记得嗰阵时咧，佢哋系点样挨过嗰个晚上，因为佢唔知翻成十二个钟， 开个暖炉仔侧边咪得咯， 露天嘅地方 系啊， 系啊， 露天你 track 唔到啲冻， 好大风，同埋嗰度系近山咧。是好大风。 咁点算啊， 佢哋係点样呢，佢哋搵张好厚嘅毡嬲住自己，包到剩低 对眼。 对眼啦。即係已经穿住好厚嘅衫，披住张好大嘅毡。 有时寒风真係好难顶嘅。 好辛苦。但係你諗下，佢全晚唔能够走开过，就喺度食风食一晚。咁囉。咁每一架车嚟到，咁佢揈开张毡，咁又登记你个车牌啊， 早啲轮班嗰啲都系辛苦噶啦。 网上咧就有啲人就话啊，其实如果天气冻咧，你哋觉得乜嘢人咩岗位最辛苦咧？咁我谂个答案都几得意嘅，有两个答案。第一，当然系户外啦，大风啊嘛。第二，佢话如果你嘅工作系每天要浸水嘅或者接触水，哇！大家呢几日有冇洗手啊？嗰啲水咧好似喺冰箱洗出嚟咁样。佢话如果用要接触水，譬如洗头啊，又或者喺街市上嗰啲缩缩沈沈啦，系真系要掂水嘅。当然啦，你可以戴手袜嘅，但系都系冻嘅咁啊。即系呢啲岗位每一天，尤其是咁冻嘅天气咧吓，希望大家加油啊！即系比较辛苦嘅，即系我哋喺室内工作可能感受唔到，但系你谂都知道一定好辛苦咯。 辛苦啊，七八度啦，一讲就知啦。 系啊， 你知唔知咧？我哋成日食嗰啲长脚蟹咧，捉蟹嗰啲人好辛苦嘅。捉佢哋咧， 因为渔民， 渔民， 渔民 捕蟹嗰啲啊，就系捕蟹嗰啲啊。 点解嘅？因为会俾人钳。 李小姐啊， 唔系我真系问你， 系啊，认真啊，我都觉得系啊， 因为其实 鱼 唔会啊 嘛， 鱼咪最多系一捉嘅时候 fit， 因为佢接咗佢啫嘛，但系佢唔会， 佢喺深海嗰度嗰啲蟹 啊嘛， 佢唔会伸只手落去捉嘅。 I don't know， 咁佢上水你都要捉佢出嚟噶， 有个野网 系咩？ 咁最辛苦系咩啊？ 我唔知啊。 唔系，因为佢嗰度真系冰天雪地啊，好大浪，唔系好大浪，因为咧嗰度咧，如果你要。做捕蟹人咧，其实人工好好嘅，但系原因风险好高，好多人咧，因为风高浪急咧跌咗落去就冇噶啦，冇就即系都我听讲吓都好难救得翻噶啦，所以咧就系咁噶啦。同埋咧，我哋长期要浸住啊，同埋嗰啲蟹咧，好似你话斋，嗰个杀伤力都几犀利， 梗系啦， 同埋。你同佢搏斗，你唔可以整损佢。 嗯， 你紧张 系啊，冇咗左手咁， 你 即刻卖平好多。 系啊， 我有时都买呢啲噶，佢真系冇人要噶。 系啊， 尤其是啲蟹啊， 唔完美啊， 伏臂神嚟咧，系啊，都系好惨。 喂，你知 唔 知个 眼仔睁睁望住你，好惨噶。 个钳最多肉噶啦， 系啊， 系啊，你冇咗只， 一扯佢出嚟成条，哇，几长啊，成半只手臂咁样。其实嗰啲行业都辛苦好多，即系响 渔民系好辛苦嘅，因为我有睇过有一个有关于嘅就系，仲要有啲咧，佢要跨唔同嘅水域嗰度咧，先至可以咧，即一网千斤嘅。咁啊，嗰啲嘅话咧，系一出。咧系去好耐嘅， 好系啊！ 仲有就系佢要打爆佢嗰个船嘅油缸，系好多钱噶， 系啊！ 以及佢系要计翻，就系如果我出一转，我再翻嚟啦，咁多日啦，人工啦，同埋啲油钱啦，有时佢哋要蚀嘅， 系啊！ 如果佢出到去真系网嘅鱼或者个鱼获系少嘅话咧，好多时候嘅话，佢翻翻嚟嘅话咧，其实系会要筹钱先至可以就系去第二转咯，即系之后嘅话。第二轉咯，所以其實係都係叫靠天係嘛？ 係 啊，因為其實都唔係，不過當然啦，佢哋亦都而家叻咗好多嘅，因為咧會有啲雷達會可以就指示俾佢哋嘅，就係話。探測到嘅就係邊個地方會比較魚比較多，咁佢哋就會係一齊會去嗰個地方度咧就網魚嘅。但係咁，你個雷達探到啫，阿小強嗰架都探到噶嘛？ 唔係啊，我探唔到嘅，我讓你，我讓你，我 同你走快去啊！ 我唔同你鬥快， 所以好多風險 啊！ 貴重係 啊，所以我真 係 要支持漁民啊！ 其實我哋嘅食物都全部都係得來不易，我想講 農夫都唔簡單。 仲辛苦，即系 条腰都挛啊！ 亦都系受天气影响，嗰天你唔好咧，嗰年咧可能收得唔好，咁又收入又剩。 一个打大风啊，落 一个打风啦，而家就算系有霜冻嘅时候啦，你所有嘅嘢冇晒。 今日门口啲植物都耷晒头啦，系嘛？ 唔单止系咁啦，譬如可能有时候你有虫害啦。 是 唔能夠有一刻嘅唔做嘅嘢嘅，因為其實我都試過去做過幾日嘅農夫，就去個朋友屋企嗰即係佢嗰個地方嗰度耕田，好多嘢做嘅。有一次你知唔知佢分派到咩工作咧？就係要幫嗰啲花授粉。 系点样受啊？咁点？ 就系嗰啲瓜类嘅话，其实好多时候咧，因为蜜蜂唔多啊，你唯有嘅就系人手自己做。我嗰日去到分派嘅工作嘅就系要将嗰啲花嘅就系雌蕊同埋雄蕊，只不过染佢， 即系人工受孕噶咯，我哋帮佢。哎呀， 我帮佢人工受孕， 真系我人工受孕 咯，面红咯，咁样咯， 呢啲系正常嘢嚟嘅，冇事冇事，系植物方面嘅人工受孕。 你明白嗎？ 知道知道， 係啊，蜜蜂啊，飄到西，飄到東，像雲在飛。咁我哋真係做呢一樣嘢咯。仲有就係掘地係好辛苦㗎， 仲有翻嗰啲泥土咧。 仲有另外一個工作，我都好辛苦嘅，就係種米、稻米。你稻米嘅話咧，好多時候佢好衰嘅，佢喺側邊嗰度咧，總會生一兩條咧，好似稻米嘅雜草。你就要喺嗰個個米裡面嘅話咧，你就要睇下嗰啲邊啲嘅，你就要掹翻出嚟啦。 只 腳 係 長期。浸住喺啲水度，同埋嗰啲泥会啜住你只脚嘅，但好得意嘅，佢会有一张特定嘅一啲椅咧，系要着上去嘅， 系 着上去嘅好似一条裤咁样，但系后边呢一度咧系有一个好厚嘅 pad 嘅， 啊坐， 你明嘛？系啦，点 解 知嘅就系你好得意，我仲话咁丑样呢条裤，点解？话你一阵你啊知，我话我死我都唔会着噶，咁佢话你一阵间先嚟问我攞。哇！佢真係胸有成竹，咁樣仲有就係啦，你真係想就係整整掹多幾條之後嘅話，你掹多幾行你就知道啊， 好攰啦， 唔得啦，一定要問佢啦。嗰張咁嘅褲仔嘅一張凳仔嘅話咧，其實你著咗上去啦，嗰個後邊嗰個 pat 啦，就當然係 厚 啲嘅一個 cushion 啦。啱啱話一坐落去嘅話咧，基本上你就已經可以咩噶啦。 哇，幾方便啊！啲民間智慧啊，民間智慧犀利。 有啲當然嘅就係亦都可以方便啲嘅，就係可以係你自己要攞張凳仔咯，係啦，攞張凳仔，即係總之嘅就係你掹完呢几行之后，咁咧又要再掹起你张凳仔之后，跟住你自己嗰个步伐咁样去。 当我哋食紧嘅时候，真系唔知道原来咁辛苦咁多幕后故事。 但系我问过人，佢哋话可以着鞋落田嘅。 即係唔係一條赤腳？你試下， 但係你會因為你嗰對鞋咧，一要著嘅，你就要著到好高嗰啲。咁如果係咧，你唔好入水，因為入水之後嘅咧，你就會啜咗落去嗰啲，你會好辛苦。其實你仲辛苦，你橫掂都浸㗎啦。咁我嗰次，我又會專登希望你只腳踏落去個土地，同佢接地氣嘅嗰種感覺又好唔同嘅。你會覺得若果你能夠從事呢一啲嘅農耕嘅工作又好，或者咩點樣都好咧，喺盤上面。要食到嘅嘢嘅话，你会更加珍惜咯。 好，各位辛苦工作嘅朋友，向你们致敬吓。喺呢个星期五啊，冬至嘅早上，校长嚟咗噶咯，一系翻嚟就有，十一点咪有，你又接唔接？ 校长版。 有一份明朗的天，藏落满跳丝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雨的酸雨甜。心爱的香烟，印着脚底的怨缠，走出雨雨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和睦心碎面，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和睦心碎面，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和睦心碎面，和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网上情缘。每年都有圣诞节，我相信在人生当中，总有一个特别的圣诞节，曾经遇上过一个特别的人。而呢一年唔单止一个节日，仲系一次缘分嘅开始。可能已经系好耐之前嘅事，可能已经冇再见大家，甚至可能对方而家喺边做紧乜嘢，有冇再想起你，已经唔知道了。不过呢啲都唔重要，最重要系你曾经拥有过一个难忘嘅圣诞节，一个难忘嘅人。在很多年前曾经在这一晚遇上他。 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你。 谁共我痴心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似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相传，也忘得了你。 网上情缘，电影《我的野蛮女友》里面男主和女主角经过种种波折，最后是回到一起。现实世界有的情侣可以拥有这么完美的结局，大团圆。 I believe 그댄 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른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를아프게하면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내가아파할까봐그대는울지도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내눈물이그댈다시내게돌려주겠죠자꾸멈추는내눈길속에서그대모습들이떠올라눈물을만들죠나만큼울지않기를그대만은눈물없이나편하게떠나주기를언젠가 人和人的缘分到底是谁决定，到底是上天决定还是人去争取，有缘的人是不是一定可以在一起，没缘的人分开了又会不会再见返，留在身边的人是不是等于已经是世界上和你最有缘分的一个，一个圣诞节你仍然想念着哪个， 사랑한이유만으로또하루가지나가고 早上十一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先听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噶啦吓，室外气温系十度，相对湿度50%嘅，电话号码18723888，咁啊晏少少啦吓，可以打嚟我哋一阵间可以啊，12点半接听大家嘅电话。介绍今日你又知唔知嘉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书院谭志忠副校长，早晨。 谭校长早晨。我真的很喜欢听你的爱的根源。 是啊，啲同事就是这样成日在这里叫我谭校长谭校长，我说你叫我谭 Sir 得了。 但你唱歌不好听啊校长。 我不得，我五音不全。 你听下把声你知个沙沙地。沙沙地嗰阵。但是校长很厉害，他说他很早之前的话，他早两三日你已经知道的就是今日是会去到咁冻的。 咁犀利。 冤文其长。为什么 你这么冤 文其长。 为什么会知道 的，看香港天文台嘛。 是。 是很准的嘛。香港天文台， 冇錯。除此之外咧，因為你要睇咗嘅就係喺 你應 該有啲，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哋？係啊，我哋可以點？ 有咩方法啊？ 大數據。 我兩三日之前，咁我咁啱教開地理啊嘛，咁我就教氣壓嘛，咁我就撳下啦。咦，我撳個氣壓圖，見到北京嗰度啲氣壓線咁密嘅，咁我就知道一定係會好大風，所以兩三日咧就會吹落嚟。 哦， 係啊，所以 落。 是啊，一路落。我哋同埋我哋 谭校长啊，嗰个等压线咪叫 contour line 气压线啊？ 差唔多啦，系啊，都可以叫嘅气压线。 错啊， 气压线。 英文系乜嘢啊？ contour line 系都系。 系啊， 佢就即系话俾你知道，佢就想话俾你听佢识咁解。 讲唔多咁嘅， 系啦，佢只系想话 咩叫 contour line？ 佢就只问我哋嗰个，佢都 Google 啦。 点解镜头系圆影出嚟系四方，佢都未解释啦。 所以我琴日上堂，我问啦，我同啲学生讲，我话：，你闻唔闻到？今日啲空气有咩味啊？咁佢就有咩味啊？ 有咩味？ 我话有北京水饺嗰啲味啊！我因为啲空气由北京吹落嚟 嘅，有 南 京 啊，呢个南京。 仲有时你会话，但系有时你都会发觉嘅就可能嘅预测会有少少唔同，系因为有时有好多嘢嘅，但系喺黑龙江嗰边嘅。 哦，因為 冰雪都會有關係，係咪？ 咁係，即係我哋呢個係冷知識啦。即係有時候你見到啊，北京好凍，落曬雪咧，其實你兩三日咧都估到香港係一定好凍，因為我哋冬天係吹內陸風啊嘛，咁由高壓吹去低壓噶嘛，咁所以啲風咧一定。是冬天是由北京嗰個上面的位置一路吹下来。所以你都估到你看到北京一落雪呢 两三日之后 一定会好冻。 就来到我地要下。但是谭校长啊，其实呢你好年轻啦，但是以前的香港冬天是应该是咁冻的。反而现在这几年呢冬天好多时不似冬天，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当然有啦。 是啊。 是啊，买衫都买少了。 是啊，冷冻的日子其实已经相比以前是少好多。 是啊。 我會影響到有好多嘅，即係萬物嘅嘢喎，嗬。因為其實佢哋會突然之間嘅話，由廿幾度變咗今日變咗單位數，其實都會唔會嗰啲候鳥係會唔識飛翻嚟？ 係咪真係 失咗平衡啊？ 我真唔知嘅喎，啲花亂開咯。 哦，係啊，係係。 係咪啊？有時真係會咁嘅喎，無端端嗰度啲木棉點解會開曬嘅？ 怪得我都暈暈地啦。 我真係會㗎，所以其實咧唔係一件好事嚟 嘅， 係同埋天氣太暖咧，對嗰啲花農都有個影響，佢哋年宵咧。卖嗰啲花啦，太暖又好快开晒，太冻又可能冻亲，系嘛？ 系啊，冻啲好啲噶，永远出街都系着嗰一件外套咧，入边着乜都冇人知道嘛。 冇错冇错，系啊， 好容易拣衫系， 系啊，嗰啲叫做好容易拣衫。 我觉得啊，校长都系贪你。 你琴晚已经要着定噶啦，里面嗰件，因为你一出被斗嘅话，一褛件大褛啊出门口， 走得系冇错啊。好啦，咁啊，首先嚟第一个回合先。 第一个回合由同学问问题嘅，今日我带嚟嘅问题就系咁，有时候啲名我哋叫开咧就好自然嘅，但系从来冇谂过点解佢系咁嘅名，例如咧卖鱼一定系卖鱼胜啦，猪肉一定系猪肉荣啦，外国人敬呢个公仔咧吓，嗰、那个红人公仔叫咩嘅咧？叫 Teddy Bear。点解外国人叫红人公仔要加一个 Teddy 喺前面？点解唔系 Peter 唔系阿 John？Teddy 呢个名来自乜嘢咧？四个答案，第一，因为当年设计呢个公仔嘅嗰个人叫 Teddy， 所以就以佢个名就命名啦。 你有乜笑啊，谭谭？ 第二，Teddy 呢个名原来 Teddy 啊呢个字代替上帝送嘅礼物有咁嘅意思，所以啲人咧觉得几好寓意，就将呢个名安咗落个公仔就叫 Teddy Bear。第三呢、這个咧系跟当年一个总统而命名嘅。第四，当年玩具厂为咗宣传呢个公仔，搞咗个名字投票大赛，好似而家为嗰个热带气旋揀名咁样，大家就提议啦咁样，结果最多人选咗 Teddy 呢个名，于是 Teddy Bear 就诞生啦。到底边一个先系正确答案？ 好，大家 校长 系校长， 梗系第四啦， 我都系， 梗系第一定系第四。 點解一定係第四？點解你咁肯定？ 唔係一定。嗱，如果只唔係嘅話，好魚喎。 唔係一定。 諗清楚。 唔係就倒扣四。係。 雖然你個樣有少少刀面進士。 因為你做呢、這個做呢個投票係幫埋佢個公仔做宣傳。 理論上係 marketing， 呢個 marketing。但你要知喎，係好多年之前事嚟嘅 咯， 唔係今日嘅商業頭腦喎。 百幾十年喎。 係啊。 咁你唔好揀呢個咯喎。 我唔揀。 係啊，你唔揀呢個咯喎，你揀邊個？ 我一係 第一就是制作人，第二因为这个名字是上帝送的礼物感觉、第三是跟当年一个总统的名字而命名、第四就是名字投票大赛选出 你知不知道 Teddy 这个公仔呢是在哪个国家 英国 错 美国 错 芬兰 德国 瑞典 为什么德国 为什 么德国这个 original、 OK 啊、我不代表我的意见 好肯定是 D， 我好博學噶嘛， 系啊，肯定是 D， 商業元素肯定是 D，D，、 我都系 D， 我系藏王系 D， 诶，佢仲有藏王啊， 佢藏王嚟噶，佢实藏中嘅， 诶，我就唔信， 唔系我藏嘅，我都系 D，D， 两个 D， 好， 系啦，阿王想同我都系 D， 系啦，两 D 你系咩？你 A 啊，系啦，一 A 两 D， 一 A 两 D 都系错嘅，剩低 B 同 C。B 同 C 系咩 ？B 系 B 系因为上帝送的礼物，咁咪 Teddy 呢个字代表上帝送的礼物。 哦， 第三系跟一个总统而命名。 B 啊，左边 未有总统 嘅，有总统，佢有讲 有总统， 有我拣 C， 系你拣 C， 即系两个 C， 你两个 C 系咪？ 系我拣上帝，你拣总统 咩啊？我拣上帝啊！ 我系总统， 我都系上帝啊！ 我系总统， 两个上帝一个总统。 OK， 系啊。 校长是啱嘅 ，Teddy 我想讲 Teddy Robin，Teddy Bear 咧系以当年嘅罗斯福总统为命名，因为咧佢喺1902年， 美国啊， 1902年有一次咧去打猎，咁啊为咗打猎咧个助手懒醒目咧就绑住一只小黑熊话，射一射啦咁样，咁啊罗斯福总统觉得咁好残忍，同埋冇呢个体育精神，咩绑住嚟打猎啫，于是就我从此唔再打猎啦，咁啲人咧觉得啊好 kind hearted 啊呢个总统，于是咧有一个玩具厂咧就为咗佢出咗一只叫 Teddy Bear， 就用咗呢个总统嘅匿名啊，即系佢嗰啲叫昵称啊 ，sorry， 即系嗰啲乳名咧，即系屋企叫佢 Teddy Teddy 咁嘅样，就叫做 Teddy Bear， 系跟个总统嘅名嘅。好，校长先来一份。 我估啱有冇得送个 Teddy Bear 俾我？ 梗系冇啦，系啊，你去德国买一个俾佢啊。你系 original 噶嘛？我想睇一个 original。 校长啊，你话佢啦，铺铺会个个礼拜佢都系咁样，目无尊长。 你系尊长嚟嘅，你系尊长嚟。 而家做错嘢唔可以闹噶喎。 系啊， 加油，系啊，你 加油， 你心机，你心机， 唔紧要嘅，而家冇，第时都会有。 你错多几次就惯噶啦。 喺度有个 original 嘅 Teddy Bear， 再由你开始。 第二回合，小鸳鸳问问啊！ 我问啦，呢一条嘅话，我记得好似有人问过，但系唔紧要啦。 唔紧要。 系啊，好奇嚟咯！大家有食嗰样三文治系咪？ 嗯， 系。Sandwich 咁啊，三文治嘅命名究竟系同乜嘢活动有关呢？三文治嘅命名同乜嘢活动有关呢 ？A 骑马 ，B 打猎 ，C 桥牌，定系 D 舞会呢？ 我一定啱。C 系 桥牌系啊？ 点解？ 因為佢做三文治嗰時候，好似派 pair 牌咁樣樣嘛，派完好似個手勢一、 哦、 派個三文治，跟住派個火腿， 係喎係， 派個芝士， 又啱喎， 唔 係 咁， 又唔係 咁，唔通你嘅 sandwich 有喺第二度嘅？喂，博學強，博學強，你 唔係我唔係啦，校長，你打乜嘢 bridge 先？Bridge 都好多種嘅喎，你識唔識打 German Bridge 啊？ 佢講嘅係 London Bridge。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你講啊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即係其實話係英女王。 哦 ，OK。 不過隻歌係一個同意嚟啫。 我而 家 係張圖，我而家最多係打 Uno 啊。 哦，係 Uno。 OK。 我啊， 唔係阿波 貼地啲，我都係打麻將。 你揀咩啊，波 我 強？ 我未打。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我俾一次嘅小糖俾大家。A 骑马 ，B 打猎 ，C 桥牌，定系 D 舞？ 但我想问咧，三文治来自咩？系以佢嘅咩？佢个形状啊，佢做法定系乜嘢啊？即系 用乜嘢命名系咪？你想讲系乜嘢？ 即系同佢嘅关 系 啊？ 同佢嘅关系用乜嘢命名？就系即系点解会 sandwich 呢个字嘅话喺边度嚟咯？系啊，系点嚟咯？同啲咩活动有关咯？即係為咗乜嘢而會有呢一種嘢嘅產生咧？同埋其實佢哋都有一句説話係咁樣嘅意思， 真係冇諗過。 但 bridge 我真係未聽過啊！你又真係有冇打 bridge 㗎？ 冇冇冇 ，Ulo Ulo， 乜咩理由啊？同咩人打開 ？One spade two diamond 嗰啲你唔識嗌㗎 ？Oh come on！ 我真係冇打過。 我估係馬，我估係馬喎。點解咧？ 因 為佢有聲啊。S N D 即 系 个字头咧，有啲沙尘滚滚啊！咁你骑马咁，你要准备啲干粮嘅。校长，即系呢个我推敲嚟啫， 估嘅咋，估嘅咋，我哋都系撞嘅咋。 马， 好，我估桥牌， 桥牌， 两个都系桥牌啊， 两个桥牌系咪？ 佢唔系，你 系 桥牌咩？ 锁定啦， 我肯定系桥牌， 锁定 系咩？ 我唔好改，肯定桥牌系咪？ 系， 系啊，你越话唔系，我就越系。正确嘅答案系桥牌。 唔系 头先 咪你派牌，你派牌嗰阵时系一块一块摆落去噶嘛？ 哦，诶，咁啊，佢嘅解释就唔系咁讲。 哦，唔系， 冇错，你听听下吓。嗱，三文治咧就系来自呢个十八世纪喺英国。 就快又再讲啦。 得，好，继续改，改换就得命，俾少时间我。咁啊，就系呢个英国嘅贵族阿 John 嘅，佢话因为咧经常咧成日都要玩呢个桥牌，又唔食嘢，但系佢可以咧一边咁样玩嘅话咧，一边咧就可以食嘢。咁所以咧就派牌嗰个人唔小心咧，就将嗰啲侧边嘅三文治 派埋俾佢， 作噶，即系派埋俾佢，跟住觉得咦几好喎，有。 哦，咁即系校长就估中啦，即系。 好嘅， 校长你真系犀利。 Exactly 系 咁。都话系咁样噶。 我仲想 两分啊。 咁本来你个答案系点样嘅咧？我都想听埋。 我 send 俾你。本来答案好好讲俾你听。咁其实咧，佢一路玩咧，一路食嘢。 我知啊，因为佢 三文治白酱 最方便食嘢， 佢就要叫随从系啦，就唔该你求求其其啦，总之要两块面包夹住一块嘢俾我啦，就应得啦。佢一路打桥牌，佢唔停啊，咁就可以咪方便佢咧，就可以食。所以其实通常佢都会话嘅就系 same as sandwich， 亦都系慢慢因为咁样嘅话咧，就系、是可以咧就系因此而命名嘅， yeah. 所以咧就有呢个嘅 呢个冷知识， 好辛苦， 好嘢，好嘢， 我冇听， 博学多才，果然犀利， 校长犀利，几决断啊， 系 啊，我派桥牌， 派牌就派牌， 答案都要就翻你， 总之中就算啦，唔好理个原因，中就算啦， 好 冇，系啦，好，好啦，第三条， 我个老友阿老班，听过未啊？ 校 长， 老班师傅嘛，装修师傅嘛， 你老友唔系老凤咩？ 唔系好多， 好多 老乜老物嘅，但系老子嗰啲都系佢。 系啊，锯咧系佢发明嘅， 系 吓 锯嘅原理点嚟咧？ 冇错，即系点解佢会谂好用 锯 咧？ 锯齿咧，梗系来自呢个动物界咧。 好嗱，俾四个答案嚟拣。诶、hey, ，有一日老班行过，哇，俾啲叶刮损咗只手啊！佢、觉得哇，原来咁锋利喎。 我就呢、這 个。二就系话佢行行咧，哇，俾啲沙刮到只脚损晒，佢觉得哇，原来啲沙都咁犀利。 作得唔好。 第三，佢见到啲鱼啊，嗰啲牙咧，哇，成棚牙咧好犀利，佢觉得咧，叮，哇，如果系咁样攞锯都好。 嗯。 第四就系佢唔系见到鱼，系见到只老虎。 哦 嘅一個屍體，哇！佢啲牙原來咁尖咁鋭，然後佢哇扯開人哋嗰啲肉咧，好犀利。鋸佢係點樣inspire到佢發明鋸咧？ 草、 草、 草 草 B 一定系草 B。 B 系咩啊？ B 系咩？ 见到啲衫啊， 衫啊，见啲咩？ 沙 沙，点解啊？点解啊？ 沙尘滚滚嘛，装修师傅。 但唔系你谂下锯齿嗰个形状， 锯木咪有啲。 佢而家问你个形状点解会嚟呢个咁样锯齿？ 有啊！ 你拣咩啊？ 我 B 都系。我坚持都系 B， 一定唔会系 C。 即系我哋系两个拣叶，一个拣渣， 叶一定系。 而家阿校长都啱咗个啦，一定唔系 C 就啱咗啦。即系而家就话 A B D， 仲有边个一定唔系噶？阿校长，不如你讲埋啦。 校长一定唔系， 我又啱， 又多分，又多分， 又多分。D 系错噶嘛？即系鱼同螺喺后边，鱼 系 A 同 B 系咪？ 冇错啦， 50-50 系啦， 50-50。 你拣乜嘢啊？ 拣咩啊 ？B 都系。 都系 B 啊， 得翻 A 同埋 B 噶嘛， 系啊，即系有啲叶刮到啊， 系啊， 定有啲沙刮到咧？ 沙唔会刮，即系锯啊，锯齿嗰个原理啊，所以一定唔会系沙。校长，你最后拣咩啊？ 我都系拣 B。 好， 我喜欢。 从一而终， 好 好嘢， 答案。 答案唔系，我要花啲时间转翻去校长个答案。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 边。喂，马老师，唔可以令阿校长失威噶嘛？你点啊？你到底系叶定系沙啊？ 本来系叶嘅。但是我觉得沙呢都不能够话佢错， 都不能够话佢错， 都 有佢个道理。 因为佢咧行俾啲沙线到，然后俾啲叶刮。 哦，因为先线，再刮埋， 冇错。 咁你答两条都啱，好嘢，犀利。 呢个就系灵活教学咯。 呢个就系现代标准擦鞋仔。 系啦，同埋。 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罪的案件，法庭就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检控时效的争议，裁定控方是在检控时效届满之前提出检控，不接纳辩方提出控罪已过检控时效的质疑。案件下个星期休庭，将会在明年1月2日再开庭，到时黎智英会正式答辩，之后开始控方开案陈词。控方早前表示，宣读开案陈词和同意案情需时大约一个星期。黎智英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一项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多名苹果日报前员工将会在本案以重犯证人身份作供。今日冬至，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餸做节。在九龙城街市，有市民说会买鸡肉、猪肉、 鱼、海参同埋菜，用咗大约400蚊买鸡，预计会花大约4000蚊买餸。鸡档档主话，多咗人去旅行同北上消费，生意比旧年少咗一半，今年街市比较静。佢亦都话，旧年冬至气氛比较好，今年入货量少咗一半。有市民话，今日天气冻，选择喺屋企打边炉。牛肉档同埋豆品档外面有市民排队选购火锅食材，菜档档贩就话生意比旧年好。一名男子寻日报称喺大帽山行山期间迷路，至今仍然未寻回。警方喺寻日下昼近4点接获一名粗普通话嘅男子报警求助，话大帽山行山期间迷路，但系因为天气太冻，未能够继续行程。消防、警方、飞行服务队和民安队出动搜救，但是至今未有发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和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20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3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2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4.2，升1.6；美团79.95，升3毫；阿里巴巴74.5，升1.15。盈富基金16.98，升2毫；比亚迪股份207元，升5.6；友邦保险67.55，升1.3；药明生物27.75，跌7毫；中国海洋石油12.46，升1.2；京东集团110.1，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42.49，瑞士法郎0.857，加元1.328，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3225点，升85点。港金报1910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9.07美元，卖出20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Kelvin 同你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首先同你讲翻一单长沙环嘅突发事故啊，介乎长沙环青山道嘅昌华街同埋元州街啦。介乎青山道同埋昌华街嘅一段元州街而家系全线封闭咗噶，一带车多。另外，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啦，跟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而家快线封闭，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另外啦，屯赤隧道有紧急维修，去翻机场方向管道内啦嘅慢线而家系封闭咗嘅。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而家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恢复翻做每小时100公里。睇睇隧道情况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而家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翻加士居道方向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另外有一单高铁消息想话翻俾你听噶，由于车务调度，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同埋广州南嘅高速铁路列车车次 G6515、G6516 取消咗。最后提翻你啦，安全道路议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啦，要以好心态出行，留心专心唔分心，千祈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至好转线啦。 另外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了，私家车和电单车因应时段而调整收费，至于其他车种全日或一收费，详情可以参阅香港出行易 apps 或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凤妻发生地震，律师罗本去到灾区找妹妹罗源，第一次接触到以青山队长为首的公益救援队员，被深深感染，因缘际会加入了追光救援队，逆行于生命之路。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十二月二十二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今集专访香港总商会总裁杨伟添，讲下商界点睇香港二零二四年经济前景。 观赏雀鸟唔一定要山长水远去郊外嘅，原来市区都有唔少雀鸟得意嘅生态等你发掘。 仲会带大家欣赏 WDSF 霹雳舞世界系列赛。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呢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唔会经即时电子信息俾条 link 你，问你攞信用卡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一度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五十，听紧风骚浮人啊！电话号码1872388已经打开咗呢个热线嘅啦，咁啊靓妈接紧你个电话，随时打电话嚟1872388，十二点半开始点唱时间。今日嘉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书院谭志聪副校长， 谭校长早晨 。 哇，好大胆碌屎啊，校长！ 系啊，都谭校长问啊。 好啦，咁咧我咧就有教文凭试体育课嘛，我就抽咗五条佢哋考嘅 MC 考下你哋。系啊，如果五条啱晒咧，你就有五星星啦。 唔使咁， 真系 真系啊！ 但我要五星星嚟做咩咧？ 叻啊！即系你学富五居嘛？ 系啊，你真系 OK 好， 博多才 好。好，第一条 来吧。 好，第一条就系问你以下卫生署建议成年人嘅运动量。好啦，第一个答案就是每一周做五天肌肉强化活动。第二就是每周做最少75分钟的剧烈强度体能活动。第三是每一日做最少15分钟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好啦 ,ABCD 呢就是 A 是一 ,B 是二 ,C 是三 ,D 是全部都要。 D 讲了没有 咩啊 D 是 ABC， 哦 ABC， 哦 D 就是你揀 C， 我都 是 C 就是每一日進行最少15分鐘， 我都 是 揀呢個 衛生署 啊嘛，係啊 衛生 C， 佢唔會要你強烈嘅， 係啊唔會啊， 係仲有 還是你想改題目啊？ 唔會，係啊， 我覺得 呢條啱大家 15分鐘， 15分鐘， 15分鐘， 真係 係 係咁唔怪之咁多人睇醫生啦，答案係 B。 每周进行最少75分钟的剧烈强度体能。 但这个课几多岁啊？即 这个是呢课这个成年人的运动量指标。是啦，因为呢你刚才呢第三条呢就是说做15分钟中等嘛。其实呢卫生署是建议你做一每星期做150分钟。所以你刚才每一日做15分钟加埋呢都唔过150分钟。是啦。 强度 中等，系啦，你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 校长你有冇做啊？ 梗系有啦，我最中意跑步。 嗯，校长应该有。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有个问题啊？就讨论下啫。强烈运动乜嘢为之系强烈啊？即系你嗰个心跳率吓去到几高为之强烈？ 中等 强度。我点样去啊？中等强度，我点样去？ 好啦，咁所以就。第二條啦， 哇！ 但係有啲咩？例如舉個例，有啲咩算係？譬如跑步算係咪？ 其實行山啊、跑步啊、 踩單車算啦。 踩單車 你可唔可以用活動嚟去講係嘛？即係其實呢個中度或者係強度嘅 多啲行路啊，行路、嗯、行路去九龍塘地鐵 站行都算係中強度啊？ 有啲人會㗎。有啲人會係中等， 你行幾快嘛？ 係啦，要睇你要嗱，如果係中嗱好簡單，中等咧就係你做運動嗰時候咧。同人傾到偈，跟住又唔會太辛苦，係啦，咁你就去到呢、這個。咁、嗯、當年你買隻心率手錶就最安全， 冇錯， 係啦。所以我哋而家跑步咧，我哋成日同啲業界講咧，就係、是、見到啲人跑得慢咧，唔好鬧佢，唔好話你做乜咁慢啊。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嘅心率都有唔同嘅， 冇、錯。對於佢嚟講，係 啦，可能對於佢嚟講，可能佢已經爆曬燈，跟住個體育老師仲同佢講話：喂，你跑快啲啦！咁、佢就好唔開心。 啊，明白明白，好。好啦， 第二题。 好，第二题咧就系、是、考下你，一个20岁嘅青少年，佢如果咧要燃烧脂肪，请问佢最高心率系几多 ？A 80-90 ，B 120-130 ，C 150啊，我见到系计紧数 ，C 系150-160 ，D 系170-180。 对唔住，可唔可以重复四个选 项 ？OK， 好 ，A 80-90 ，B 120-130。C 150-160 ，D 170-180，20岁佢要减肥。 一系 C 一 系 D， 佢嘅心率系几多？ 冇理由 D 咁劲啩 ？C 真系 C。 我觉得自 boy 可以计嘅呢个心率系， 我唔识 计。用年岁嚟去计，但系 诶诶嗱，累近啦，系啦， 系啊，系可以计嘅。 使唔使开放嘅？ 吓、啊，开唔使放？诶、 要去 使唔使再0.2516或者0.3變1.7？ 要去运动场做开放牛。 校长， 好，我中意呢个。 校长、啊，你咁样咩？你同我讨论紧啊？ 有冇呢个感受啊，校长？ 因为我见你着对 boot 高踭鞋嘛，所以平时唔系好做运动，所以咧就要着跑鞋。 你错啦， 佢系翻工先着呢啲鞋 嘅。 O K O K， 失敬。 瑜伽裤嚟 嘅。O K， 失敬。 我嚟拣 boy， 我先。 我怀念都唔识噶啦， 我都唔识。 好，开估啦！ 咪先，仲有嗰个，仲有嗰个， 未上车啊！ 系， 好，你 点人数啊？点乜人数先啦 ？OK。 好，我拣 D 啊 ，D 啊 ，D， 即系 A B 啊 ，B C D B C D 都有， 系啦 ，B C D 都有，到底系咩咧？校长 ，boy， 答案系 boy， 系啦，120-130，20岁。系啦，咁咧点解咧？因为咧有条公式噶嘛，就系220减你嘅岁 数啊嘛， 系啦，乘你嘅 percentage。咁通常咧，我哋话燃烧脂肪减重咧，就系60-65，系低强度啲嘅，即系燃烧脂肪嘛。咁啊，但系如果你想，譬如我想心血管好啲啦，咁啊想个心脏好啲咧，就60-85。跟住你就话，哇咁难记，点记啊？好啦，我而家话俾。 普罗大众知， 系啦，我都计咗噶啦，系啦，45岁嘅人咧就大约105-140，55岁嘅人咧就系98-132，咁我哋唔系李慧斯嘛，唔使咁即系唔使 去到咁尽嘅， 咁总之大约咧，你见到就系、是、你慢慢跑嗰阵时候，见到有少少即系微微嘅微汗，系啦，少少嘅呼吸急促，但系可以同到人讲嘢，系啦，咁咧就 系 最安全，咁当然最好就系、是。买只心率手表啦，咁啊老人家咁啊，可能有时佢行路已经系爆灯噶啦，系啦，咁啊因人而异啦。 好，知道。好啦，第三条。 好，第三条咧就系、是、以下哪一项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嘅奥林匹克格言 ？A.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B. 更快更高更强 ？C 和平团结友谊 ，D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A 2008 北京奥运 系啊 ，A 更快更高更强咧就奥运嘅精神。 嗯 ，A 系啦，因为我有份参与嘅。 O K 系 扫地啊，帮手扫场馆啊， 关你咩事啊？ 扫好啊！ 好坚定喎、 啊， 你今次 A 一定系 A。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咧就系以前打乒乓波嘅。 系啊， 因为我去过嗰年。 系啊， 同一个世界。 我跟你，我跟你。 A 一定 A。 我心里边会拣 D 嘅。 嗯、你我唔理你心啊！ 標準答案係咩？ 應該係咁樣。 唔係即係要講嘛，我心係啊，友誼第一，因為我老婆個名叫嘟嘟友誼嘛，係啊，所以我一定係揀友誼。 你唔使咁， 兜個圈嚟揀老婆。 今晚得上嚟，梗系要赞下。 真系惨啊！结咗婚 系啊， 真系。 唉，大家听到冇提我个名咧，就有麻烦。 全力，好啦，好啦。 正确答案系 B。吓？因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咧，就系奥运会嘅口号。奥林匹克言咧系每一届奥运会都系一样。佢叫就叫更快、 更 高、更强， 系 啦。所以咧个答案咧就系 B 啦。 但系口号都系啦，系咪嗰年嘅口号系咩？ 嗰年口号就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 半分啦，系咪先？ 冇啊冇啊，你文凭试考试冇半分嘅，错咗就系错咗。 佢去过，佢但系答错。 但我真系记得呢句，我记得呢句 嘛。 佢有北京道， 唔系嗰度啊。 所以 错咗个道。 做人唔好太坚定。 呢个错啦。 做人唔可以太坚定，唔得， 唔得，唔紧要，错唔紧要。 到时我错嘅话，我只会令到我更加记得正确嘅答案啫。 好 ，OK， 快 紧，又俾你偷到 第四条。 好，以下哪一个中枢神经系统部分系负责协调呼吸速率、心率同埋血压 ？A. 脑干 ，B. 小脑 ，C. 大脑 ，D. 脊椎。 咩啊？ 咩啊？ 脊椎 哦 ，A 脑干 ，B 小脑 ，C 大脑 ，D 脊椎。 喂，壮王， 我冇乜脑， 系 壮王 负责控制呢个心率同埋血压。 脑干， 脑干 唔系脑缝咩？ 唔系。 你细个阿爸有冇话你大脑生草啊？ 嗱，校长， 校长，你呢个 说嗰啲嘢咧， 就唔好提啦。 我忘记晒， 你唔好咁。校长亦都咁样，佢有啲创伤。 O K O K， 校长，校长，你呢个观察力真好强。你 系 咪因为 摆低晒啲嘢，你又撩翻出嚟？ 因为咩原因话佢大脑生草咧？你系咪梗有啲原因嘅？你唔会无端端咁讲嘅。 诶，对唔住，系血压同埋心率系嘛？ 系血压、心率、呼吸速率。 速率啊， 撞咯，小脑咯，我小脑系咩？ 小脑，你系脑干系咪？ 系脑干， 我脊椎咧，我脊椎撞 小脑咯， 我撞啲，你撞 A 系咪？ 我撞小脑， 你撞小脑，好， 我真系识嘅。 A B D， 如果啊 A B D A B D， 有冇人错？ 有冇人啱 ？A boy dog 啊， 有冇人啱 ？A boy dog 有人啱， 系正确答案系 答案系 A， 呀，我都话啦 ，A 啊， 脑干 系啦， 你冇解释，你解释。 点解啊，马老师？点解系脑干啊？因为 脑干同个脑班系 friend 嚟嘅， 系咁啊，梗系要干噶啦，系咪先做嘢嘛？ 咁你干唔干？你咪死咯！ 系啦，呢个解释真系好 啊！ 我明，即是话嘅就系你净喺个脑度谂冇用嘅， 要做， 你一定要做，要 take action， 可以脑干就可以咁样啦， 冇错啦，耶！ 啱啱啊，老师。 我系想讲，头先问你，我话你屋企人细个有冇话你大脑生草嘛？其实呢个 答啱喎， 呢个说话系啱噶，因为大脑咧 真系会生草 嘅，系负责你思考、记忆、推理噶嘛。所以原来你嘅屋企人话你，你细个你咪大脑生草噶，乜都唔识。咁其实咧，佢系好有学术根据。 因为佢 block 咗嘅话，所以咧你就成日都冇呢一方面。 又谂唔到嘢啦， 谂唔到嘢啦。 你细个有冇俾人咁样训诲过啊？ 佢应该有，佢系以自己身份 因为有 你去话你。 你。 有啊，因为我应该家人一出世咧，一出世 ， 喺我出世，跟住改名嗰时候，谭志聪，应该啊，佢个样又冇智慧又聪明，咁我就改叫谭志聪，咁就啱啱， 因为咁而改名嘅。 但系可唔可以介绍下老干啊？ 系啊，点解系老干啊？ 老干咧就系、是、维持呢个呼吸心率出路嘛，所以咧其实最后话。一個人死亡就係老幹死亡啦。咁、啊、植物人咧，其實佢仲有心跳噶嘛， 係 啦，只不過佢冇曬大腦、小腦同埋脊椎所有嘅嘢、 嗯。所謂嘅就真真正 certify 嘅係老幹死亡，我先至叫佢係真正死亡啊嘛。 好，係咪 好？即係我冇諗過㗎。 好啊， 上 啦， 好。 哦，第五条， 第五条，好啦，以下哪一项？ 我成绩好好啊！ 我一定要攞零计包咁。 以下哪一项不是参与竞技运动即系比赛啦嘅内在动机？内在动机 ，OK，intrinsic，OK，、okay, 好啦 ，A 系赢取奖金 ，B 系战胜恐惧嘅决心 ，C 系测试自己个人嘅能力 ，D 系获得欢乐 ，happy。内在动机 不是啊， 不是系啦。 A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以下啦，不是参加比赛嘅内在动机 ：A 系赢取奖金 ，B 系战胜恐惧嘅决心 ，C 系个人能力测试嘅机会 ，D 系欢乐。 不是啊嘛， 不是 系啦，不是有奖金 咯。你唔系 参加比赛，你唔系铺铺都要咩噶嘛？当然有啲人唔系咁谂嘅， 系啊， 但我唔系啊。 起码我都唔系，我哋老事传落嚟咧就唔可以。 最紧 有老班系啊， 阿老班个 friend 系咪 A 啊？我 C 两 A 一 C，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 唔系你唔好讲， 有人 啱，有人啱 系我哋啦。 好嚟啊！ 系啊，答案系咩？系啊，答案系 A。 好嘢！ 系啦，因为内在动机嘛， 系啊， 内心佢最想做嗰样嘢。 冇错。 阿校长嚟参加咧，我哋呢个活动咧，你有冇内 在动 机系乜嘢啊？ 我其实好想外在动机噶，不过冇嘛。 系乜嘢？ 外在动机系获得奖金嘅机会。 哦，有啊，你怎么攞饭盒？ 外在同内在有咩分别 啊？外在即系话人哋俾你或者系你得到嘅嘢， 系 啦，例如我赞你，喂你好靓女啊，咁呢个就系你化妆嘅外在动机啦。 嗯， 但系咧，如果内在动机就系你化妆 自己好想， 自己好 enjoy， 就算个人都话你好丑样，嗯、你都系觉得自己好靓。 冇 啊，系啊。 校长，你咁咩意思先？ 举个例啫， 举个例啫。 你呢句说话咩意思？ 你咁咩都唔讲，你要讲化妆啊？其实我有好多嘢可以俾你讲。 系 啊，咁嘅我明嘅。 OK。呢个都系例子啫，呢个 系啊系啊，好特别啦，系好啦，咁啊今日咧，阿谭校长， 好嘢， 系咪有啲嘢？ 你拣一首歌喎， 系啊，拣首歌喎，好特别喎，只歌 系啊，我拣咗陈柏宇嘅《对得起自己》，系啦，因为我哋成日同学生讲就系话唔好同人比较， 啱， 咁啊同自己去比较，同埋自己咧去求进步，咁所以咧就即系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嘅。 嗯，其实谭校长嚟呢又系有两位小朋友企啦，咁你自己又系做教育界啦，会唔会有时咧？有啲嘅職位上嘅嗰種咧，做開校長嗰啲心情搬咗落去教小朋友噶，會唔會噶？ 唔夠膽啊！我而家翻到屋企， 我有個校監喺度， 屋企 同埋校董都係 家長會個主席又喺度。 我成日以為即係你做老師啊，做校長嗰啲，因為平時教開人咧，翻去咧都仍然會有嗰種嘅職業上嘅嗰種本能咧，搬得翻落去，會唔會發企或者咩？即係會唔會 定係更加會令到自己唔會咁樣？ 更加會令到自己 即係你 aware 自己唔會 係啊！反而翻到屋企個人係最乖添啊！因為你要做小朋友嘅 role model 啊嘛，係啊，仲乖過喺學校同啲老師講嘢。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係啊，係一樣咁好， 係 啊，只不過係你 play 個 role 唔同啫，係咪啊？即係你個角色唔同。 咁你今日喺呢度乖定曳啊？ 今日我本來好乖嘅，不過入到嚟見到你哋講嘢，即刻變咗。 係咪因為我哋曳，所以你要跟我哋嘅曳啊？係咪啊？ 唔係你活潑， 好嘢， 好嘢 ，OK。我哋好 positive 噶嘛， 好多谢晒谭志聪校长。 好播呢一首嘅歌曲啊，送俾我哋今日所有嘅学生。 系啦， 系啦，就圣诞节啦， 冬至快乐啊，大家。 系啊，亦都 对得住 啊。 冇错，多谢谭校长， 多谢晒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尘埃飞上天上，泥沙冲向海。

今日朝朝好抢镜啊，银色嘅羽绒啊，靓仔啊， 好冻啊，今日真系，所以着到扎咗种咁样出现 啊，靓仔啊， 今日 同埋有少少圣诞 feel 啊， 冬至又圣诞 feel 啦，咁啊，今日我哋咪都同圣诞有啲关 系 啊， 所以我哋今日系讲谁有骑着那 绿 车飞过。 六车都关你事， 关 喎、啊，车啊嘛，你又讲得啱、啊。嗱，其实咧 关你咩事？ 每一年一到呢个季节咧，你总会见到六车，因为啲私家车司机咧好中意绑两只角喺个车度、 啊，或者喺个车头嗰度。其实我想，我唔知边度买嘅。 其 实佢哋会整个圆圈，诶、 啊， 嗰啲系红 色 鼻哥，好靓、啊， 好得意、 啊。想 整、啊。其实大家有冇真系细心布置下自己部车咧？ 如果我唔知边买咧，就系、是、我想啊，系啊，我好想整个鹿喺鹿角喺侧边嗰度咯，好开心。 因为今年咧，其实多咗啲唔同嘅花款出现啦。因为之前咧，我见过嗰啲鹿角都仲系啡色嘅， 系啊。 今年系圣诞版本，红 色 嘅鹿角，好得意， 好抢眼啊！ 真啊！ 其实系咯，有好多人其实无论香港啦、外地啦，都好多人系会咁样装扮自己部车嘅，咁、变咗部绿车咁，其实真系几得意啦， 几得意噶，系 得意啊！ 但系凡事 咁，你载住嗰啲咪圣诞老人咯？ 系啊， 但系 点 解啊？ 但系有个好大但系，你知唔知呢一样嘢喺香港大家系唔做得噶？ 哦，因为点解啊？即系佢原因系咩啊？ 因为這呢一个咧系非法改装嚟嘅香港。 哦，插两只 鹿角 啫喎，都唔得啊？ 嗱，唔系今年，今年未知啦，未到啦。早一两年，其实系已经喺街边排排队捉，即刻开单啦。 哦，系 系啊，因为咧呢 一条桥，如果呢个鹿角系上边唔知点样跌咗落我架车度咧， 你啲狡辩 啱啱啱黐实咗喺部车嗰度， 抄多张，抄多张， 我唔知。 嗱，咁讲啊，我觉得咧嗰个鼻哥。喺个车头嗰个 鼻哥仔， 嗱应该嗰个问水啲系可以嘅，但系两支鹿角咧，其实当时官方都出嚟讲过啦，咁佢系真系会对其他驾驶者构成咗呢个危险嘅。 咩危险？ 譬如咁 讲啊，俾心机揸车啊。 嗱呢个我哋分咗神啦，好开心啊啲鹿，但系唔系，佢唔系讲呢样嘢，其实系讲紧嗰两只鹿角，如果你揸揸下车 跌 飞出嚟嘅时候就好危险啦。你谂下，譬如有电单车你后面经过，兜口兜面一支鹿角飞埋嚟嘅时候，嗰个就可以。系好危险嘅件事嚟嘅， 佢唔系真鹿角嚟嘅，佢系 软奶奶咁，我知。 但系佢意思系佢阻碍佢嘅视线或者吓吓佢。 其实佢系惊咧，佢如果甩出嚟嘅时候，对其他路面使用者好大危险，所以咧佢就讲咗啦，官方讲嘅就话呢一个。點解會變成咗呢個非法改裝，會開發票，即係會開罰款呢、其實就係呢個原因咯。對其他路面使用者， 綁住嗰啲隨時可以即係抄得㗎。 其实是啊，所以大家在香港做这件事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了。国外很多人都会做的，完全没问题。香港讲到明的这个鹿角是 非 法改 装 来的。那所以如果假设在圣诞节有很多的路障roadblock 我们叫做其实有时叫你所谓吹波波擦酒精啦如果这么不好彩大家经过的时候啱啱有两只 鹿 角的时候就中了了即刻开单的这个。 那我想问呢其实很多场合都会装饰架车噶啦，例如结婚绑好多桥溜嘢啊，又公仔啊，又唔知咩啊，又咒纸啊嗰啲，咁嗰啲会唔会又抄 嘅？嗱，其实咧又啱啱就呢一样嘢咧，系有一个官方界定嘅。咁、如果结婚花车啦，譬如新年啊，即系总之你有花车类型嘅嘢 啦， 只要你嗰件嘢唔系好巨型嘅，唔阻挡视线嘅，唔甩出嚟嘅，其实系冇问题嘅。 咁鹿角都 唔系啊，鹿角都唔 系 好大啫嘛。 嗱、所以 同埋甩唔甩真系唔知噶，我绑住佢好实，佢甩我冇办法。 嗱，讲真啦，譬如我自己喺外国嘅时候啦，鹿角我都有装过嘅。咁其实你如果摄咗个窗门嗰度，系冇可能甩得到嘅。咁其实呢个都系宽度阶。节啦，咁其实大家好开心嘅时候，会唔会日后放宽翻少少咧？因为全球唔单止香港，所有国家好多人都会咁样做，其实个个国家都冇试过鹿角掟亲人啦。咁其实应该香港都唔会有呢样嘢发生咯。我觉得系啊，好开心一件事嚟。 所以马路上咧，有好多时啲意外真系估唔到。我见过有架车行下咧，成个拎 cap 啊，即系个拎飞出嚟都试过。 系啊， 系啊， 其实呢啲几危险嘅情况嚟，拎 cap 都已经系冇咁夸张。我试过咧揸揸下车，隔篱嘅大货车甩咗只辘出嚟嘅。 哇， 系啊，喺澳洲发生嘅， 哇， 好夸张！我睇住喺我前面，佢真系行下 喺你前边， 喺我前面，喺我嘅左前方嘅。哇，我睇住佢一甩咗嗰只辘。 打环弹飞出嚟、嗯。你有乜嘛？嗰啲碌咧，佢一甩出 半架车咁高噶喎，嗰啲碌。 仲要佢唔系贴住个地下碌噶、嗯，原来佢一甩出嚟嘅时候，佢不停跳嘅、嗯，会越跳越高越快嘅、嗯。哇！吓到我系直头，总之佢喺我左手边噶嘛，只、嗯、碌就向右手边飞出嚟啦、嗯。我即刻靠左，我眯埋咗喺佢后面先，喳喳林过咗嗰个位，好彩冇事、嗯。我就望住嗰个碌系喺我后面嘅倒后镜点样咧，飞埋过对面先添。好彩当时因为系澳洲个车流量唔大、嗯，大家都避得。所以如果喺香港 分分钟系一个好大嘅惨剧， 可以去到好危险、好大嘅意外惨剧，可以系系、嗯、啊。所以 但系佢哋嗰啲系可甩咗一粒，甩咗一只碌嗰仲行得噶嘛？ 因为佢真系有好多只碌， 两只噶嘛。 所以嗰架车其实佢继续行紧，佢自己都未必知咯。 未知啊？ 我觉得佢系唔知嘅，当时 系唔知噶。 系啊， 就算系一边嘅话，个碌嗰度 冇 错， 冇错。所以佢甩咗一只，佢真系 冇觉 噶。 真系甩碌呢样嘢，真系甩碌啊！ 冇错啊！咁我哋不如 讲 下， 車 我哋讲下，其实我之前咧好中意去旅行啦，咁其实去咗好多唔同地方，跟住发现咗原来好多地方都有一啲佢哋独特嘅庆祝方式啦。嗯、譬如我去过芬兰啦，大家有冇去过呢个地方咧？ 冇、嗯、冇。 圣诞老人嘅家乡 系啊，圣诞老人家乡，原来佢官方咧有一条圣诞老人村， 系 啊，呢个知啊，呢个 仲可以寄圣诞卡俾圣诞老人噶。 原来我哋大家寄信去俾圣诞老人，我哋冇地址写嘅话，你抌咗落个邮箱、 嗯， 直接就去咗圣诞老人村咯、 嗯， 去咗芬兰嘅，好开心，跟住。嗰、那個條村咧，平時有咩做嘅咧？聖誕老人，原來佢真係會官方回信嘅喎。 係 係啊，我知啊。 係啊， 所以啲細路仔會開心㗎。 好開心㗎、啊！你寄完過去俾佢，原來聖誕老人真係會回覆翻你嘅喎。咁、但係去到聖誕老人村，其實有幾個好特別嘅都可以介紹下。 你問你平時有啲咩做啊？即係你即係聖誕老人平時有咩做、啊？其實我都好想知佢、啊、有咩做咧。 係啊，除咗十二月最忙之外， 佢、要 checking the list。 係啊， 係咪即 係 為咗 naughty and nice 咁樣 啊 嘛？小朋友， 小朋友一路寄嘢佢俾佢，佢哋一路會回咧。其實嗰個係佢主要職責之一啦，跟住佢年中無休嘅，仲要係跟住你隨時過到去，你揾聖誕老人，佢喺度陪你影相啦。 有人 on duty， 係啦，有人 on duty。佢有一班係官方嘅聖誕老人，咁就唔係隨便一個人坐埋去做嘅。佢哋官方聖誕老人，無論佢個樣啦、身形啦。 都系 十个牌喺度 嘅， 都系好似系嗰个样咁样样嘅，好得意。 你 OK 啊？你圣诞老人 未得， 仲未 OK 啊？仲未 上身唔够，佢只系个肚腩得啫。 你俾少时间佢。 咁佢哋留晒须嘅，嗰、那个白色须系真嘅。咁、十个牌喺度，十个都好似样嘅，成个样系咁样。咁去到嗰度仲有啲咩玩嘅咧？咁、其实圣诞老人村里边。原来就喺个北极圈啊！佢、官方有个 marker 喺个地下度、你企喺嗰条圈嘅里边、就你进入咗 北 极 圈 噶啦，咁好开心啊！喺嗰度附近咧有几样活动可以玩啦。第一个就是、 我估有冇绿车噶？系咪真系绿车噶？ 有啊！原来真系有绿车噶，好开心。咁、我哋平时。嗰啲明信片又好，聖誕卡見到嗰啲嘅純鹿啦，叫做，咁佢哋個角好靚，好大隻噶嘛， 係啊， 原來去到嗰邊係有得玩呢一樣嘢噶，跟、住我哋講， 即係行一圈嗰啲咁咯， 佢個圈都大嘅 喎，鹿茸 饮， 我 都 唔同，我代理問啫。 咁樣咧，其實我去到嗰邊咧，我去到嗰個養純鹿嘅地方咧，我都真係有睇地下，睇下會唔會執到條鹿茸翻嚟。係 啊，其實佢個角嚟啫嘛，佢就等於佢啲手指甲嚟嘅啫。 我想要鹿尾巴。 嗱，咁所以咧，啱啱Yoyo講啱一樣嘢啦。其實咧，佢等於佢個手指甲嚟 嘅 啫。佢真係原來 會 甩， 會甩㗎。 佢長到咁上下之後，我哋見到譬如好大隻、好長嗰啲，原來佢開始差唔多要篤到自己嘅時候，嗰隻角會自己甩咗出嚟嘅。但佢甩得嚟咧又好得意嘅。嗱，佢系我哋问翻咗，原来嗰只纯鹿系冇痛感嘅，佢真系手指甲嚟嘅啫。但系咧，佢一啲类似血红色嘅嘢，咁、当时嗰边嗰啲本地人都解释嘅，嗰啲唔系 血 嚟嘅，佢完全冇痛感嘅，所以大家唔使担心。真系地下会突然间见到有只角喺度嘅咯，咁几靓几大嘅。咁我哋到时咧，譬如我哋去到嗰边，真系坐呢个叫做鹿车嘅时候咧，其实佢一个叫 slate，即系有两个雪橇喺下面嗰啲嚟嘅，冇鹿嘅。咁系点样样嘅咧？有长线有短线啦。其实长线嗰个咧，我系建议大家玩嘅，因为佢会入咗一个好靓嘅森林里边啦，跟住雪景啊，啲雪就系、直头我哋睇戏咧，好靓嘅圣诞节感觉嘅嘢， 入咗。个冰冻嘅世界， 佢全年都系咁嘅样嘅。咁但系咧，坐鹿车有一样嘢大家要注意啦。 因为就是好巨型嘅鹿，佢系高过我哋噶嘛。咁、其实咧，首先第一样嘅咧就系、注意保暖先。佢咧架车上面系一个被俾我哋冚住自己，紧嘅要求。 佢完全露天嗰啲 s l 嚟噶嘛，因为快嘢咁嘅啫。 系啊，跟住你估唔到原来行得几快嗰件事系。 快 一快嘅时候，啲风一嚟嘅时候咧，其实好冻嘅，咁、所以必须要冚嗰块嘢啦。咁沿途欣赏呢个景观之余咧。我自己嗰程咧就欣賞多咗個奇景嘅， 佢哋屙嘢， 係 啊，係啊， 因為咧 一定會有， 佢跑得好快， 我坐個馬啫， 佢哋行下停低就獨獨獨獨， 又有啲開心嘅時候咧，突然間啱啱一個好巨型嘅 阿鹿大哥肚子唔舒服， 喺我哋面前啦，突然之間佢真係一粒一粒咁出嚟，係 啊， 咁所以咧。要留意啦，佢系跑住步嚟发生呢样嘢嘅， 咁犀利啊！ 系啊， 马系会停低 嘅。佢唔停嘅，佢全程一路跑住嘅时候，佢就方便啦。 同一时间 系啦，咁跟住咧，大家要留意翻样嘢啦。嗰只叫鹿车，其实系会有阵时系坐一个人啊，或者前后坐两个人。前面嗰位乘客，你唔好㧬得太前啦。 冇错，系有礼物。 你见到有唔妥嘅时候咧，松头少少系啦。咁样咧，呢一个就系鹿车啦。原来仲有另一样嘢，雪橇狗啊！佢 husky， 跟住原來都會有得 拉車 啊 嘛， 拉車嘅， 係啊係啊，一群咁樣拉噶嘛。 咁咧兩種動物都係嘅，我哋可以先去探訪佢哋啦，同佢哋玩下溝通下啦。咁但雪橇狗要注意一樣嘢啦，因為佢哋咧唔係香港我哋養開狗狗，好 friendly， 佢哋唔係噶，佢哋係工作犬嚟嘅，工作犬 嚟玩 嘅，係啊，工作犬個特性咧。你唔好同佢好似好熟，突然間撲埋去攬住佢，有危險性嘅。因為佢唔係俾我哋平時我哋屋企攬住佢嚟食，唔係嗰種嘢。 你開緊工，唔好搞。 係啦，開工中嘅。 佢唔知你想做咩啊，無端走埋。 開工毛你又走埋。 同埋原來佢哋有分嘅喎，雪橇狗咧，佢哋有分譬如我係 leader 嗰個嘅，佢哋有一隻 alpha 喺裏邊嘅。係 啊 係 啊。 咁你哋又估啦，嗰只leader 嘅係會帶頭定係壓尾？通常我會俾一個 hint 大家先嘅，雪橇通常係會有四隻或者。六只狗狗去负责拉嘅，咁你哋会觉得带头嘅系 leader 定系压尾嘅 leader 咧？ 如果你咁问， 带头咯。 如果你咁问，系咪带尾嗰个先系咧？ 压尾，小强嗰啲压尾，系啊，原来系压尾嗰个。 点解？ 点解咧？因为好得意嘅，佢哋负责 大力啊！ 真系前面嗰啲，佢哋会揾啲后生仔喺前面负责 拉 住， 即系做嘢嗰啲反而唔系。 跟住咧， 你明啊 ？leader 咧反而会喺后面，佢哋都会收到我哋人嘅指令啦，佢哋之间都会。溝通嘅，咁樣咧，佢哋 leader 嗰個喺後面嗰度就負責叫前面，譬如前面嗰個， 跑慢啲， 佢前面，喂，你唔喐嘅，你要負責拉，前面嗰個跑快啲。 其實呢啲 leader 真係吞撲嘅， 咁又唔係，佢都有拉嘅， 係啦，佢都有份拉嘅，但係咧，佢就要 八號司令嗰個， 八號司令嘅，跟住你突然間見到，喂，前面好似放軟曬手腳，佢真係鬧前面嘅，你見到佢 廢咯， 廢廢廢， 好惡 咯，前面跟住就真係有加翻速嘅，所以其實幾得意嘅，你又估下啦。雪橇狗快啲，定系纯鹿快啲先？ 雪橇， 雪橇纯鹿都有。 狗， 其实系狗快 好 多， 咁犀利， 好多 只。佢几多只啊？佢全部， 通常四至六只， 四至六， 四至六只。 咁鹿咧，鹿系两只， 鹿自己一只， 一只只。哦，咁啊，狗快。 系啊，跟住如果假设去到真系北极里面做嘢嘅咧，可能甚至乎个阵容会再多啲添嘅，因为佢其实类似我哋有 redundant 啫，即系有啲人可以中间拉拉下之后休息。 系啊， 咁但系我哋譬如游览四至六只已经系够晒有得嘅。 我想问咧，贵唔贵嘅坐呢啲？ 唔贵，唔贵，所以去到嗰边咧，芬兰咧，我觉得呢两个体验系绝对需要去试一试。嗰个雪橇狗咧系快到点样咧？佢起步都系有离心力嘅，到后会跌一跌嘅。 咁 即系 唔需要心啫，需唔需要咩安全带啊？诸如此类嗰啲。 咁啊唔需要，即系大家捉实，好得意噶。佢系会先教你哋点样控制嘅，因为咧其实讲紧两种雪橇都系自己控制嘅。咁你可以 即系冇一个人喺前面帮你。 成个阵容可能去到前面三四隻去到最前嘅时候，嗰、那个系会当地人嚟嘅。但每一隻雪橇之间咧就靠自己控制，所以你可以拉佢转弯啊，突然间拉佢慢翻啊，或者整下息信号俾佢叫佢快啲，可以咁样玩噶。 咁但我想问，若果你要转弯嘅时候咧，使唔使好似我哋坐电单车掟弯你？ 其实有少少 咁样噶，你要真系帮 有少少 嘅， 你系可以帮佢转嘅。因为讲紧咧，如果你个重量你砸咗喺正中间咧，其实佢。转得唔顺畅，你稍微顺住个弯去偏一偏嘅时候咧，原来成件事行得顺畅好多咯。同埋你嗰只嘢冇咁容易揈咗埋墙， 冇错。因为其实你都系离心力嚟噶嘛， 嘛，嗰、那個係咪？即係一轉嘅時候嘅話，你會揈我又揈走噶嘛，可以。 反而另外啦，我哋除咗講車之後咧，我俾多另一個活動大家參考可以玩啦、嗯。去到芬蘭唔好嘥咗佢啊！其實咧破冰船，大家之前有冇試過先？ 梗係冇啦。 破冰船好好玩嗱，咁佢咧個外觀佢都似一隻船嘅，都係尖頭嘅、嗯。但大家估下破冰船，我哋個原理係點樣破開個冰啊？ 係咪用啲船撞開嗰啲冰？ 撞開係啦。咁你哋又會覺得啦，咁船一定係尖頭嘅啦。你哋覺得個原理係咪靠個尖啄我啄埋去破開個冰，定係用其他方法嘅咧？ 其他方法、 啊、用有咩選擇啊？即係若果係其他方法， 我俾選擇， 即 係 會發熱嘅定係咩？ 嗱，我哋先係嗱，先用個啄啄啄開佢嘅、第二個，跟住佢開一個尖啄下面咧，佢一個好似海豚咁嘅肚去硬開佢嘅。第三。就呢兩樣都唔係，純粹係擁隻船上去個冰嗰度坐爆個冰嘅， 坐爆佢。 大家覺得呢？ 我估係坐爆。 危險啊！ 我覺得係咪應該係整可能有一個縫，跟住就有啲嘢掙開佢啊？我覺得係咁樣。 嗱，咁啊，小強咧，小強咧， 佢話噴啲鹽喎， 加啲外物落去， 加啲外邊嘅嘢，嗱，熱水。 淋佢 热水， 喂！你热水未落去都已经结冰咗 啦。 嗱，咁其实咧，佢原来系靠一样咩？真系坐爆佢，好得意。佢系将嗰个船靠佢个动力， 成个 撞个拱咗上个冰嗰度，跟住佢靠佢重量一沉落嚟，所有冰就 自己 摊开晒两边噶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原来几得意嘅体验嚟嘅。但破冰船必须要玩嘅系咩呢？我试过喺北极圈度跳落水咯， 吓咁咪好冻咯， 好好玩噶。 哇！ 跟住咧，有啲人咧系会点样嘅咧？就系会拣我乜都唔着，我咚一声跳落去嘅。咁但系咧呢一个破冰船咧，佢个玩法点样嘅？佢有啲类似叫龙虾衣俾大家着。龙虾衣系咩嚟嘅咧？一个深潜极地嘅深潜嘅潜水衣俾你着， 即系好厚嗰啲。 佢好厚嘅，同埋好得意嘅。點解叫龍蝦衣咧？著咗之後鬆飄飄嘅，手啊腳啊身咧鬆飄飄嘅。但一上到個頭個頸嗰，全部嗰條拉鏈扎翻實曬噶啦。咁點解要鬆飄飄咧？原來好得意噶。你著住個龍蝦衣，你一跳落個水嘅時候咧，原來係會浮嘅喎。跟住講嘅成件事你是，你係你沉唔到啊，根本上你冇辦法沉。你咚一聲跳咗落去之後，就靠嗰件衫入邊嘅空氣，你就浮咗喺度噶啦。凍唔凍咧？咁就要話翻俾大家聽啦。一開始唔凍， 越浸越凍， 越浸越凍，因為你始終都係北極圈嚟噶嘛。你嗰度嗰啲浮冰係北極嘅冰嚟噶嘛。嗰個感覺就突然之間，你開始 feel 到，哇！冻到入骨啦，啲手指麻晒啦，跟住千祈落到水要一样嘢谨记啦，唔好做嘅咩？唔好泼水，因为点解？如果你泼水嘅话咧，你嗰啲冰水喺你条颈嗰度掂到你块面，透过你条颈入咗你个心里边咧，哇！嗰种冻就真系冻得好紧要， 会出事噶，其实 会绝对 会死人噶，所以 系啊，所以千祈唔好挑战呢一样嘢咯。咁所以都几好玩啊，呢个可以 推介。 好哇，正啊！呢个旅程一听到上去啊，多谢晒潮潮啊，唔该晒。好啦，下次见，十二点。听满听紧呢个风骚快人啦，电话号码18723888，翻嚟咧答半之后就开始点唱嘅时间，先听十二点满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喺北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喺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上致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引述夏宝龙话：，祝福香港各界，包括不同政党、不同社团、工商界同市民，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唔好计较小我利益。一定要以香港或者國家大我為重要考慮。陳國基又引述夏寶龍指，期望區議員做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報。政府要貫徹做到會幹事、能幹事及幹成事的施政目標。今日冬至，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餸做節。在九龍城街市，有市民說會買雞肉、豬肉、魚、海參和菜，用了大約400元買雞， 預計會花大約4000元買餸。雞檔檔主說多了人去旅行和北上消費，生意比去年少了一半。今年街市比較靜，但他亦都說去年冬至氣氛比較好，今年入貨量少了一半。亦都有市民說今日天氣凍，選擇在家打邊爐。牛肉檔和豆粉檔外面有市民排隊選購火鍋食材。菜檔檔反說生意比去年好。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調查報告指出，網上拍賣平台 Carousell 因保安漏洞導致260萬名全球用戶個人資料外泄，包括32萬名香港用戶。公署已經向 Carousell 發出執行通知。私隱專員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違反執行通知屬於刑事罪行，最高罰款50,000元，監禁2年。他建議提高罰則，加大阻嚇性，並建議引入行政罰款機制，如果有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個案，公署可直接罰款。 Carousell 去年向公署通報事件，公署一年多之後完成調查報告。鍾麗玲說調查要有程序，但是同意有空間再加快。他解釋曾經5次向平台查詢，對方亦都聘請資訊顧問公司作獨立評估，公署要等相關報告，亦都有資料要再澄清，因此花了啲時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寒冷，大致多雲同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同聖誕節持續寒冷，聽日大致多雲。下周初天色渐转明朗，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48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47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2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2跌22.4，美团78.45跌1.25，阿里巴巴73.7升3.5。盈富基金16.71跌7仙，网易142.1跌19.7，比亚迪股份204元升2.6，京东集团108.1升2.8，友邦保险66.85升6毫，药明生物27.3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42.52，瑞士法郎0.857，加元1.329，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3,198点，升57点。港金报19,10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50.19美元，卖出205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万人空巷的尖沙咀 busking 究竟带俾 MC 乜嘢感觉？ 会即系唔多唔少都会有一个牛包啦。我只系觉得啊，我唱歌我开心嗰日，就我觉得嗰个自在就翻翻嚟啦，真系可以暂时抛开歌手嘅称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人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 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就走过去隔篱屋敲隔篱屋嘅门，我可唔可以帮你两个仔补习啊？其实个两个仔细我一年啫嘛，即系佢读书叻过我。 反系啊！ 嗰位我必须又要即系我要讲嗰位张先生，一个月五十蚊，咁啊学费咯，学费咯，需唔需啊？ 唔紧要，唔紧要。 Hello， 我系阿蛋郑丹瑞，佢就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开始我哋嘅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听听第一位朋友嘅电话。Hello， 喂，Danny， 生日快乐， 圣诞快乐， 新年进步，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你俾人讲先啦，喂 ，Dennis， 吓走咗佢。喂喂， 喂 ，Dennis， 系咪喺度啊？ 系 系 系 啊， 系 啊， 你 好， 生 日快乐，你 好， 清唔清楚？ 啊，听到，嗯，啊，大家冬至快乐啊！ 冬至快乐， 阿顶呢终于开翻个掣啦， 冻得滞 啊， 个掣缩咗， 系啊， 有时会咁噶， 醒神啲啊，顶呢，唉，今日咁开心， 你嘅喺边啊？顶呢 仲开心， 咁就好啦。你嘅喺边啊？ 系啊，喺边啊？ 我而家喺屋企。 哇，你好啦， 准备准备紧今晚食嘢啊？ 有冇煲汤啊？ 系啊， 煲腊。整腊味糯米饭， 哇！最啱啲天气啦，冻冰冰食啲腊味糯米饭。 仲有咧？仲有咩餸啊？仲有咩餸？ 冇啊！早几日就食咗，今日就简简单单糖蒿滚鱼鱼汤咯，应该 糖蒿滚鱼汤我未试过啊！ 糖蒿滚鱼汤 有鱼片啊嘛， 哦，鱼片汤 哦， 系啊，好好好味噶！ 如果我有得饮就好啦 ，Dennis 好。 我闻下都好开心， 好好好， 就留翻好 咩啊？简直系好好好， 我煲俾你哋饮。 咁又唔 係好識煮飯嘅， 係咩？唔係啊！ 你點解唔使煮飯？ 你又整臘味飯？ 你又係咯？臘味飯都識整喎， 臘味飯好易整 嘅就嚇係咩？ 係我先生教我整啊嘛 嚇！你先生先係大廚啊，原來。 你好幸福啊，其实 唔系有啲男人嫌啲女人煮得唔够好啊， 系嘅， 即系唔够大文大路啊。 冇错，我觉得其实男人煮饭某程度上系 劲， 佢如果中意嘅话，系特别好食嘅。 抛个镬咧都够镬气， 够力噶嘛。 系啊， 咁今晚系咪由老公煮啊，定系你煮啊？ 今日 一齐煮应该 有喂佢啊！你 叫 佢食饭啊？ 佢之前食咗， 系啊， 佢哋之前食咗，今日就简单啲啊嘛，系咪啊？ 咁我洗菜咯，我做二 厨， 辛苦你啦，洗几条菜， 系啊，辛苦晒喎真 啊！洗几条菜又喺度盐，仲有咩餸啊？ 唔系， 仲有咩餸？ 有冇啊？好简单，今日啲仔女出咗去啊，即系去咗旅行啊，咁剩翻我两个。剩翻我 两个，一人世界 ，O K 啊， 滚个汤，个糯米饭，我 开心啊， 但系我哋都继续要庆祝我哋噶嘛， 系 咁样啦。 因为其实今日都有件开心嘅事嘅，系咪？因为弟弟系咪今日生日啊？ 系啊，今日冬至啦，咁啊又系又开心事咧，就每逢冬至都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 哇，开心啊， 生日而且系有一个特别嘅数字喎，系咪啊？ 系咪？系咪？ 系咪登录啊？ 系咪登录？ 登录啊？ 唔系唔讲得啊？讲得嘛？ 吓，点解唔讲？ 讲得大数 啊！唔好讲啦。 OK， 好啊，生日快乐！ 听到， 知道，知道。 仲有订啲一月份，你又有个值得庆祝嘅日子喎，一月份。 系啊，咁我祝咗我细佬生日先啦。 好啊。 我祝佢生日快乐啦，事事顺利啦，生生不息。事事顺利啦， 身体健康， 幸幸福福啦，系身体健康啦，系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我啦，讲翻我， 即系一月份啦， 就结婚咗一月份系啦，结婚咗四十周年。 哇！恭喜恭喜 啊，好开心啊！ 啊，即系都好开心。咁佢系一个好好先生嚟嘅，都系。 有冇发过你脾气啊？ 因为讲 有咧， 唔系我问下嘛，咁啊夫妻间生活梗系咁啦， 唔紧要，发完跟住又好翻噶咯，嗬，系咪啊？ 系啊， 啲小摩擦，生活情趣， 佢发脾气就少嘅， 系你多， 就我都唔多嘅，不过我严啲咯， 唔系好少一齐发嘅，系咪啊？ 都系啊， 都有吓，即系佢两个脾气都唔好嘅都有，但系如果系嘅话，你通常你都会知道嘅，你知惊嘅。 总有一个人要让一让嘅， 咁啊开心咯，系啊，四十周年啊， 哇，咁 系 四十年， 咁啊四十年啊，吓， 咁你有咩同佢讲啊？ 系啊， 佢叫咩名啊？你老公？ 佢叫 Simon， 系佢叫 Simon，Simon 系啦，咁就好多谢佢，我哋一齐去。建造呢个家庭啦， 系啊，好难 家庭啊， 好难得 啊， 系啦，咁同埋佢都好有耐，即系好有方法教啲仔女咯，即系我都 爸爸， 个个成才啦，系咪？ 好 系啦，佢同啲仔女都好似朋友咁，而家 咁好啦， 咁啲仔女都佢教得好好，我都教得好好嘅，讲 真，总之个个都好啦， 即系好嘅嘢你就邀功， 系啦。是啊，我要 要，梗系有功劳啦，妈咪好，梗系 系啦， 系啱噶，妈咪啱噶吓， 系啦。 有首咩歌？点咩歌？ 点唱《幸福摩天轮》啦， 正 俾我系啊，系啦，我细佬叫智生啊，系啊，唔记得话佢 个名。智生仔 系啦，就系咯，就呢首歌啦，同埋点埋俾阿你阿妈听啦， 好啦， 点埋俾你哋听啦，所有人听啦， 多谢多谢， 所有人听，个个都有个幸福个家庭啦， 好啊， 多谢晒， 仲有圣诞快乐。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 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陈奕迅嘅呢首《幸福摩天轮》啊，仲有十二分钟，晏昼一点钟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 Mimi， 喂， 你好， 你好 ，Mimi， 你好啊 ，Mimi， 嗯， 系啦， 祝你哋新年圣诞 都快乐， 冬至快乐。 耶、 yeah, ！点解你要谂嘅？ 唔系啊， 阿Mimi 咯，我挂住你。 今日冻啊， 系啊， 系啊， 真系要捞捞啲嘢。 希望新嘅一年啦，世界上冇战乱啦， 系、嗯、啊， 所以咪唔会流离失所最好咯， 系啊，好唔舒服啊，睇到啲画面， 系啊，所 以要个身体健康。 嗯、我好中意你哋嗰个片段人间， 真系、 啊、有最中意边个故仔记唔记得？ 系啊，记得边个故仔？ 最近听 唔系啊，好多好多，即系咧，你哋一出场咧就觉得个脑里边有一个画面， 啊，太好啦， 啊，面面真系讲得好啊。 阿瑞瑞扮嗰样似嗰样， 梗系啦。 你星期日嗰个扮嫲嫲，好 咩话？ 扮嫲 嫲，嫲有嗰啲做嫲嫲噶嘛？唔系咩？ 做过嫲嫲嘅， 我做过，我做过， 我 做过， 记得边个古仔啦？ 系啦，几乎咩都 咩都做过噶啦，其实 细路仔 啦，男 仔 好慈祥噶， 系有啊有啊， 佢做巴辣啊，劲啲。 我做咗自己嘛， 阿辣瑞 小辣椒， 阿梁继章咧，你做嗰个片段人间咧，真系点啊？即系好似历尽沧桑咁样。 嗯，系剧本写得好嘛，因为 淹没咗剧中人嘅身份。 系， 嗯， 多谢多谢。 啊，老成持重。 系 老成持重。 后生仔你又好活泼喎。 系 。系咪啊？ 要演出剧中人嗰种嘅感觉啊嘛，系咪？ 系啊。你做到恰到好處咯， 多謝，哇！你真係講得好好，咁啊，小強 啊嘛， 小強哥啲劇本都好犀利噶， 啊，強哥寫得好咯， 古代又得，現代又得，啊，係 啦， 佢唔做最好， 爛劇又得。 強哥咧，我就想你哋播翻嗰、那個星期五咧，有陣時有一個咧，嗰、那個係咪叫做咩啊？ 唱歌 唱不停嗰、那個 啊，哦，風騷唱不完。 啊啊，唱得完，佢唱歌咧令到我哋好好笑噶。 边个？ 你话你唱歌好笑啊，大家。 阿Mimi 啊， 都算系一个赞赏啊，系咪先？ 阿Mimi， 咩？佢唱得好听噶。 诶、欸，多谢我老师阿瑞瑞，唔系因为真系瑞瑞指导我。 一日流啦，瑞瑞直头系歌星嚟噶啦，瑞瑞就。 系啊，喂，佢有几次教到佢咧，佢真系反眼。 唔系。佢唱到我啲碌晒地嘅笑到， 其实系你身啲人好难听唱歌，你真系 唔系啊！佢系带俾我哋欢乐噶嘛？呢啲系咪啊？ 唔系啊！我唱宝晒欢腾都 OK 啊，系咪啊？ 好听啊！ 你想唔想？ 好听啊！仲有冇机会唱俾我哋听啊？ 梗系有啦， 咪个机会啦， 好咧， 不如下个礼拜一啦，下个礼拜一你呢排 唱圣诗啊？ 诶，好啊， 好 啊， 不如我哋一齐， 好啊， 唱圣诗 啊， 唱歌 系啊， 好嘛，下个 礼拜，好啊，好啊，好啊， 你 哋要听噶咯， 系啊， 记得听， 系啊，我哋 练歌咯， 我哋要听啦，系咪啊？ 嗱，你真有个特权，你想。我唱咩歌？ 你 点 唱？ 系 一首圣诞歌， 又嚟圣诞，今日唱啲圣诞歌啦。 圣诞歌好多只噶嘛， 你讲一首。 你想佢唱边只？ 我即刻翻去虎年。 哦，咁啊，平安夜都得嘅。 哦， 我睇观塘嗰啲都得嘅。 平安夜。 星闪夜，晚暗中光华射，照着星梦一照着星影，多少痴春也多少天真，正向天赐安眠。正向天赐安眠， 祝你圣诞快乐！ 半唱片啦，咁好听， 好傻啦你！ 真系咁都好，多谢晒 阿 Mimi 啊！嗱，我唔准你咁样噶，耻笑我哋啊！ 佢系唱得好听啊嘛，三重唱喎，你佢真系好简单啊！ 系 冇错，香港乐坛就系因为咁样。 喂，咁啊 ，Mimi， 你今日除咗上阿马老师唱歌，你有咩点唱噶？你打 我点唱俾我细女 Joyce 听，佢系十二月廿八号生日嘅， 生日快 乐！保祝我女婿咧，即系细女女婿咧，就十二月八号生日， 好， 又保祝我嘅大女咧，十一月十五日生日， 好， 同埋佢另一半啊 ，Cliff 咧，佢咧就系十二月廿九日。 哇！全部都系年尾喎， 全部都系十二月啊！ 系啊，十二月啦， 系喎，哇，好开心啊！ 正啊， 系啦， 又过节，跟住又啊，系啦，又有生日，嗯， 有啊， 二三年仲有冇几多日噶咋？几日？ 系啊， 好快，我觉得 有啊， 七八日到， 又大一岁啦！ 指望二零二四年 大 家更 好，咁多欢乐， 唔好咁讲，因为其实都系你哋俾到我哋， 系啊， 我有你陪，我什么都不是， 你做得好，我哋先至。追住听噶嘛，有阵时听唔到出街咧，都系上网听翻。 咁你咪唔好出街咯，激死啊！ 哎呀，唔得噶喎！ 你出去做乜嘢啊？你出去做咩啊？你讲啊！ 买餸得唔得？ 咁你九点买唔得噶？ 你知道我哋啲老人家有阵时会复诊噶嘛？我复诊就要咩噶啦？系咪啊？ 明白，重温 健 身 啊！点解都唔见啊？ 系咯， 傻仔，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我长嘴，我长嘴。 最紧要大家开心，身体健康吓，保重身体。呢排天气冻啊，大家着多件衫。 系啊，关心身边嘅老人家。 阿杨杨，我祝你越唱越好听，你真系好听啊！唱歌， 我会俾心机噶啦。 电影噶啦，我见过你做戏噶噃。 系啊，我今年我有谂紧一啲嘢。 系 啊， 都 二零二四， 系咪啊？ 系啊，突然间有一日同我讲开嘅就系话，即系唔好嘥咗。 系啊，唔好嘥。 总之你哋真系都威噶啦。阿梁继章又系哇。把声好好有男人味， 唔系唔系，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阿强哥咧又嗰啲古仔咧真系哇扭， 好正， 你讲过噶啦，好啦系咁，拜拜 Mimi，Mimi 你讲完又再 重播，而家重播 我呢把声似唔似啊？ 多谢你， 多谢晒 Mimi 啊，好多谢晒， 冬至快乐，拜拜， 冬至快乐，拜拜。 代读嘅就系有十一月二十六号咧，阿伟太啊吓，今日自己会生日嘅，仲有好姨啊，都系十二月二十六号生日嘅。表姐咧，住加拿大嘅 Dixon 啊，我话表弟咧就系十二月，哇，都系二十六号啊，生日快乐噶，同埋佢老婆继续 sweet sweet 啊，早日买大屋同埋大楼嘅 ，Happy birthday！ 好啦，你个代读嘅 Wendy 话想点唱俾 Stephen 听啊，虽然我哋嘅友谊咧已经终结，但系好挂住你，你系我生命中一位重要嘅过客，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再挞翻啦，预祝十二月。五号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嘅。好啦，嚟到仲有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咁亦都系结束今个礼拜丰收快活人 嘅啦。 下个礼拜虽然系圣诞假，不过我哋一样会十点钟就坐咗喺直播室。 圣诞节正日， 系啊，我哋有一个圣诗歌唱比赛， 圣诗歌唱比赛， 可以咁话， 冇错， 第一个钟头搞啊， 好，第几话？ 第一个钟头啊， 圣诗歌唱比赛， 嗱， 一人唱嗰啲首啊，两首啊。可唔可以出王牌啊？唔系，我想认真啲啊！ 你唔好，你唱一只得。 唔好啦， 唔好过你，过你。 圣诞愿望你边个实现我圣诞愿望？ 你仲要唱两只，但系我唔 train 你噶。 唔使 train。 我得你屋企啦。 即系一样会话小羊羊都会翻埋嚟噶。 小羊羊 即系一， 唔系啊？ 佢放假 啊？系 系啊，去咗外游啊，有事啊，忙啊。 咁我哋三个喺度仲开心。 我都系咁话。 一首三人行结束今日礼拜节目 Happy Merry Christmas 冬至快乐，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开心心， 做 好 开 心嘅 weekend。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见， 拜拜。 是逢开窗，便会望见会飞大象，但你嘛为何我这样失常？以旁人形似。